对和抱怨。文章又说，贸易战没赢家，面对美国相关行业和消费者的痛楚，美方一些人依然继续挥舞关税大棒，反问是否害怕为他们带来损失和伤害还未足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午十点热带风暴杨柳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17.5度，东经111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过去几个钟，杨柳正稳定地远离本港，香港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当杨柳对香港的威胁减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杨柳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55点，跌160点，成交金额1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73点，跌40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6蚊，跌3蚊；盈富基金26.2，跌0.5；美团点评74.9，升1毫；建设银行5.75，跌5仙；中国平安88.8，跌9毫；友邦保险75.4，升5仙；长和68.7，升0.5；蒙牛乳业31.65，跌0.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4，英镑9.575，瑞士法郎8.004，澳元5.279，加元5.891，新西兰元4.957，欧元8.6953。每百日元对港元7.4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87。日经平均指数报20,389点，跌90点。港金现价报14,40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2.36美元，卖出1,54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方向大埔近住沙田乡士会路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影响到咧城门隧道去大埔方向咧系挤塞嘅，龙尾已经排到城隧嘅沙田出口啦。咁就系大埔公路方向大埔啦，近住沙田乡士会路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系非常挤塞嘅，龙尾排翻去城隧嘅沙田出口。另外啦，青沙公路去长沙环方向近住海丽村咧快线亦都系有修路工程啦。咁最主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去长沙环方向近住海丽村呢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荔枝角收押所，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跟进翻较早前啦，观塘绕道方向旺角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而较早前咧，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咧，而家交通好翻好多噶啦。荃锦公路落去荃锦交汇处，交通回复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 展翅青见无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上7:30喺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 当 晚除了有张敬轩出席分享，还有一连串的表演嘉宾，包括有家燕姐薛家燕、郑欣宜、黄子轩、叶巧林、Sharona、天堂鸟 featuring Bingo、黄淑曼、大祖儿和林海玲，还有 Mira。 哇，当然梗唔少得师兄祠堂啦！ 你攞咗入场证，记得要准时出席喎。咁 好啊！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哇，今日咧真系好冻啊！要起歌嘅话咧，应该系要起雪雪雪雪雪雪 雪乜啫？我呢首歌先至够冻啊！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嗰啲边系算冻啫？最冻应该系冷得我瘫。等阵啊！ 佢赢啊！佢赢啊！ 系啊！但呢一首歌咧，得你先至可以唱嘅啫嘛。 冇错啦，我系邓兆尊， 系桂花田， 仲有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邓兆尊。 早晨啊，兆尊。早晨啊，田。 早晨，两位拍档。 早晨，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啊，今日咧同听日咧，豪仔就会放两日假嘅。 系啊，佢医院假。 佢放佢，我睇佢俾我哋嗰张相咧，我有个感觉，佢系自己入去医院度挑断啲手筋脚筋嘅感觉。 系挑，等佢清静啊。 系啦，就系挑断啲手筋脚筋咯。佢俾我哋嗰啲相嘅时候， 等佢六根清静啊嘛。 佢都需要啦，佢都有今日啦，只可以咁讲。 系啊。 所以呢两日咧，我哋有兆尊同我哋一齐开麦。Thank you 小朱， 系啦系啦，咁啊佢系医院假啦，咁啊等佢休息下，咁啊接住到下个礼拜一咧，佢就会翻嚟噶啦。 听住先啦，我觉得礼拜一都未必翻到啊，我话嘅。 点样好啦，我哋送个祝福俾啊曾志豪啦。 其实我嗰个都系祝福嚟噶，我系一个即系另类嘅祝福， 系啦系啦。嗱，即系大家如果都听节目咧，都知道我家中咧，即系我隔篱嗰个咧就系一个发型师啦。 系啊，做咩讲到咁见外啫？阿华平时有出粮噶，系咪？ 系啊，最惨就系冇啊嘛，系咪？而家又要貢獻自己。 阿華係髮型師，咁做咩咧？ 你估我琴日做咗啲咩事咧？喺屋企， 你唔係幫阿華剪頭髮啊？ 染髮多啦 嚇，即係你幫阿華染髮。 佢唔使染髮嘅，佢仲係要 keep 到 OK 嘅， 係啊，即係黑實實咁樣 嘅， 係 啦，幾烏黑嘅。啱啊，你頭先第一樣嘢講中咗， 係啊，實實就唔係啊， 唔係啊，即係幫佢剪頭髮。 你做咩幫阿華剪頭髮啊？ 因為髮型師剪唔到自己啊嘛， 但係髮型師都唔會求其揾一個阿蟬去幫佢剪㗎。 但係呢個阿蟬嘅權力係好大噶嘛， 但係呢個但髮型師個髮型都好緊要噶喎，佢話曬即係如果佢剪到一男一忽咁樣嘅話咧， 剪滴水咧淨係， 我唔知啊，嗱，願聞其詳啊，你憑咩幫個髮型師剪頭髮咧？ 因為咧，即係佢咧，因為通常都係揾翻自己嘅朋友剪嘅嘛，即係啲同事噶嘛，由於真係有啲忙嘅，咁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到佢得閒嘅時候，人哋又忙喎，咁到佢忙嘅時候咧，人哋又得閒，即係好耐 時間夾唔到， 夾唔到嘅，咁啊，即係佢又澎湃。我啲头发系咪先？ 哇！ 都澎湃嚟 嘅。哎呀，我哋行开啦，我哋 咩啊？你先， 你唔系润我，我唔知，我净系听到你好大声话你老公澎湃咋，我咩都听唔到啊。 毛发， 唔系即系 毛发可修饰你一对个头啊。 啲头发即系长得几快啊，认真。咁啊，跟住咧就跟住佢话喂，我真系顶唔住啊，因为天气又热咧咁。 我好澎湃啊，老婆，我顶唔住啦，我净系将嗰啲听到呢几个字入咗脑啫。 就咁啊，你知咗咩咩？结果跟住话佢叫咗我，即系都 老婆帮帮我啊！跟住就系我好澎湃啊，顶唔住啦！老婆帮帮我， 我推咗佢几次， 但最终都忍唔住，觉得佢真系需要帮帮手，系咪？ 系啊，咁跟住就喺屋企真系同佢，唉，因为其实屋企所有嘅工具都有晒喺度噶啦。 咁你有冇影低个成功之后个案例 咧？咪住先，小尊，有冇真系成功到先？ 成功。 嗱，因为阿华冇讲到啲乜嘢嘅， 佢冇嘢好再讲啦，你知唔知啊？ 喺强权底下边度敢讲嘢？ 完全你明白啦， 我完全感受到阿华嗰个情绪，我试过呢样嘢。 你都喺五指山下面镇住噶嘛？ 咪先，系佢要求我噶噃， 佢要求你，代表你做。 咁你唔可以话我强权，我唔系我强制性逼佢剪噶。 十九年前啊，阿华都做咗个错嘅决定噶啦，你自己谂下。 眯咗眼噶嘛？ 系眯咗眼就讲咗我愿意，你明唔明白啊？都系喺强权之下度生活啊嘛。 唔系，都几得意啊！即系因为平时佢喺屋企咧，佢会同啲细路剪嘅，系啦。咁啊，跟住咧，今次咧，轮到坐喺度嗰系佢，企喺度嗰系我咁样。因为通常都系我整佢哋影相，即系剪头发嗰个样子好得意噶嘛，咁样我喺屋企咁。 咁啊，跟咗咁多年咧，点都学到啲嘢嘅。 唔系，我系一啲兴趣冇噶。 咁睇得多嘛？ 咁睇啫，都系咁啊，读嗰个姿势咯。即系其实 仔啊，够睇得嗰啲日本爱情动作电影多咧，又唔见佢， 唔系唔系， 手跛脚跛。 嗱，就系啦，睇到啲动作错咗动作，即系嗰个力咧就唔同。啱啊啱啊。 咁我想问你，小剪定大剪？嗱，通常男仔嘅头发都两边需要咧剪短，或者嗱，女士们其实有阵时自己可能有啲碎音嗰啲咧，自己剪下都可以。 有冇临阵授啲招式俾你咧？点样剪咧？ 有， 嗱 佢系成个剪嘅。 其实你好大胆啊，华又好大胆，你好大胆。 不过夹夹开嗰啲嗱，呢度咧咁样拉落嚟剪少少咁样，佢跟足程序做嘅啫嘛。 讲就容易啫。 小 朱 你真系系，佢好有得。 我都帮人剪过。 吓 嗱。 真系 喂，嗰啲阿爸好多时都帮细路剪头发噶，只不过因为我怀孕先，我唔使同我两个细路剪，就因为都系我操刀噶啦。 因为我屋企咧有兴汤碗头啊，一个汤碗吸落去咧，侧边嗰剪就系佢。 咁你嗰个容易跟住嚟剪啦，系咪？但系对于一个发型师嚟讲，个发型真 系 好紧要噶。 知道啊？ 佢咪全晚都冇再讲嘢啊？咁 冇啊，唔系 你都话冇，讲咗 唔系冇讲， 真系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冇喊啊？ 冇喊， 眼泪慢慢喺个眼角流落。个床褥度嗰啲 咧，不过平时咧就真系平时我系学漏咬过嚟噶嘛，倒翻转头，一路揸住，唔系咁啊，系咁样啊，你识唔识？点解讲嘅都唔明白，佢会闹我。 有冇相睇啊？ 咁啊冇喎， 搞错啊！ 系啊，你 净系同我哋两个分享下啊嘛。 应该叫大家一个全程录影啊嘛。 系 啊，我觉得 唔系因为阿荣有 plan 成日冇喺屋企啦，乐乐咧又继续做功课，所以冇人理我。 哦，原来两个人喺屋企嘅。情趣嚟噶， 唔系啊， 老公，我帮你修剪少少，好唔好咁样啊？ 见佢啱啱准天气热，出去冲个凉咧，个老公话：，哎，唔好再啦，帮我剪头发啦。 喂，真系都几得意啊，即系个感觉啊！嗱，我唔知啊，因为咧，其实我认真地，我琴日咧试咗啦。真系要得， 好难落刀咧。 唔系啊，即系佢教咗我点嘅。学你话斋咧，平时都睇得唔少嘅，咁系咪啊？点咗咁多年啦，系嘛？咁但系即系真正落，即系嗰个 夹啊， 夹啊，或者落把剪落去剪嘅时候咧，系会。担心啦，又因为不过又担心自己即系，诶头发会长翻啊嘛，你 呢个即系同时间剪嘅时候已经安慰紧佢啦，即系预计咗系会崩噶啦咁样。 不过我都好细心嘅，你知道我份人啦。哇，但系 你使唔使攞住把梳，即系一边梳跟住即系， 梗系要啦，咪攞 好似好专业咁， 系啊，好专业。其实我 好似啊，我有噶。 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即系咧平时咧嗰啲发型师咪会同男士，尤其是女士已经好少嘅，咁咪揸住个 keeper， 即系嗰个电剪。电子姐姐， 铲铲铲咁样，即系 我认真咧，我想话俾你嗱， 系 真系啊，嗰啲发型师，我想话咧，我琴日揸完之后，我手臂啊。因为佢太震啦，因为嗰个嘢即系有啲重啦咁咧，跟住咧我话哇，原来都几系嘢噶，原来个发型师揸住个电剪同你斜， 你明白个老公做嘢辛苦未？ 唔系我， 所以你系咪应该唔好学佢咁多？ 我就系想话嗰啲客人啊，你都明白嗰个发型师同你揸住把铰剪或者嗰个电剪同你咁剪成，其实都几辛苦啊。 但系佢专业咧就斜一下可以去好多嘛，你可能其 实惊 死错，慢慢斜，所以辛苦咯。 我都系我第一。次啊，梗系慢慢剪咯，一下剪咯，咁点啊？河童咁点算？ 其实我都有试过帮人剪头发嘅， 一定有嘅。 但我嗰次系出咗事嘅，我嗰个朋友咧，佢就好短头发嘅，平时咧就自己喺屋企咧就攞一个嗰啲就系你头先讲个 电嗰啲电剪嗰啲就折咁样，佢有一个嘅长度噶嘛，即系 长度 一 mm、两 mm、三 mm 嗰啲咁样。咁佢咧已经系话，诶、哎、都即系平时都系自己剪。我话你后面嗰啲即系自己剪得唔好啊，不如我帮你啦，跌咁样啦。佢明明已经原来佢就用紧三 mm 嘅，咁、 哦、 我唔知啊嘛，一嚟未，哦咁咪跌咯，一嚟就 drop。我系惊到个地步，因为我系教咗一 mm 啊，虽然你可能睇一 mm 同三 mm 唔系好大分别，听落。 梗係唔係啦？ 其實你剪落嚟嗰陣時咧，唔係崩咗一忽，因為佢都係闊噶嘛。 啊、 你好似直情係嗰啲咧剷草皮嗰啲咧開到斜、啊，跟住嗰刻我就真係覺得我呆咗。跟住佢即刻問咩事？ 事 發生咩事？我話 冇冇冇 冇，不過你介唔介要全個頭都剪短啲啊？ 喂，真系都系要真系有啲技术咧、功夫啦，同埋咧即系嗰啲力度啦等等嘅嘢咧，同埋咧真系嗰、那个视力咧差少少咧，真系都唔掂当。 搞咗几耐啊？你琴日？ 哦，都唔系好耐啫。 系嘛？ 冇啊， 两个钟就剪咗，阿爸就喺度喊，老婆我又好肚饿啦，我啲头发又冇啦，跟住 爱回家半个钟头都 OK 嘅 ，OK 系啊，都几得意嘅自己嗰个体验吓。 你有冇问过佢会唔会够胆再嚟一次啊？ 应该 OK 嘅，因为都话佢好挑剔嘅，其实个人咁，佢挑剔之余，佢都话唔 OK， 跟住咧有啲嘢要执，即系后来执咗少少，即系讲紧嗰啲位咧。唔係啊，嗰啲位啊，即係啲口可能厚咗少少咧，咁樣跟住話，哦 ，OK， 我明啊，我掌握到個技巧， 啊、 我真係遲啲可以開班。 犀利啊！究竟你講完咁耐之後，你最想同我哋分享嘅係乜嘢咧？ 家庭樂咯， 家庭樂， 係啊係啊！ 我而家連呢一方面都可以鎮制住阿華。你几澎湃都好啦，我都会帮到你噶。 系啊系啊系啊！喂，大家好啊，风水发文开始啦。嗱，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柳丝已风中特别柔，无奈春风不归情留。情人蜜语时常在耳边，可惜心曲。非因你轻奏，柳丝叫江水慢慢流，无奈流水不肯再回头。情人是爱，含情在自抛，分手偏偏自知留。谈情不再向着谁杨柳，不想你添上点点忧，回头再问谁杨柳，可知你怎么会消瘦。雨中柳丝仿似特别愁，情泪情缘结，问谁为你解？春风不知你消瘦。柳丝仿似特 必受，情绪点点叶上流，情缘结问谁为你救，春风不知你消瘦。 是啊，杨柳，你唔好嚟咁耐啦。 系啊， 我哋台风啊，一号戒备信号啊，杨柳咧就喺我哋现正生效吓，咁希望咧即系嗰啲雨水咧就希望唔会再搞到大家咧湿晒啊。 系 啊， 不过都冇得讲啦， 嗰啲活动啊去唔到啊咁样。 听日开始我睇嗰啲天气预测咧，由听日开始到下个礼拜五啊，日日都落雨啊，睇到都灰啊，我啲新鞋点着啊？我真系第一样嘢谂呢一样嘅。 我都系咁话，你买好多只白鞋噶嘛？ 系啊，你买咗俾我嗰对，我都未有得着，我唔想即系唔舍得。整污糟嘛！我讲真噶，今日又话晏啲可能都会有一啲嘅，系 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都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咧，仲有时颇大添，大家都留意住啊！ 同埋下个礼拜开学咧，咁好论尽啊！即系你个，即系你翻工啊，你都会觉得诶唔想湿身啦，系咪先？更何况翻学嘅时候，虽然翻几个钟，开学嗰几日，咁但系都希望都系咧，唔好咁大雨 就 啦， 系啦，系啦， 系快走啦嗰、那个杨柳吓。嗱、okay? ， 今日咧我哋咪后面咧阿田已经提咗我噶啦。 咩啊？ 阿祖啊，金多宝 系咩？阿祖啊， 系啊，就嚟中秋噶啦 嘛， 中秋就有金多宝咁样噶啦嘛。 诶，唔系佢啊，嗰啲 我知嘅， 几亿身家，冇紧要啦，嗬。 我搵到先啦。你讲人哋个零头出嚟啫，人哋唔介意噶，只系话人哋几亿。 我啲小市民唔系噶嘛，见到哇，咦，咁多个零嘅系咩事？ 系，但我想话，你觉得小市民系咪真系会哇，金多宝啊，买？但你有冇谂过每一年啊，譬如旧年啦吓，佢哋有几多彩金系冇人去拎？ 我估到好多啦 。我睇到个数字之后我直情呆咗，因为我哋成日都会讲咧，就系话香港人咧成日都话20蚊、10蚊买个希望搏一搏啦，咁样搏咗佢，咁可能会有几千万咁样噶嘛。 系啊，刀仔锯大树咪就系呢啲咯。 系啦，但你有冇谂过，原来有人系成功锯到嗰棵大树，唔止一棵大树。我睇个数字系森林咁大，但系冇人去攞啊。不论系赛马又好啦，六合彩都有、啊。呢、這个数字就走咗出嚟啦！ 冇人去攞嘅咧， 因为咧有一个条约就系话咧，只要个彩金多过500万， 系 唔知系二三奖咧，即系一二奖啊， 即系个中个数字 就系要登记嘅， 系 打电话登记嘅，因为就唔会拨俾你嘅。 要登记，咁但系问题你买咗噶嘛？ 你会兑噶嘛？ 你要打兑完之后就登记咯。 系啦， 知就唔记得，谂住自动过户咁。譬如话你手提电话买嗰啲，或者投注站嗰啲， 嗱唔系啊，佢都有讲到嘅。因为近年咧已经多咗投注者咧用呢个互动嘅投注设施，冇人认领彩金嘅情况咧已经系明显减少咗噶啦。但系旧年嘅湿云雨，等，总共有1.4亿嘅还财系冇人攞噶，旧年 有亿几咁多， 你睇下阿田 咩事啊？ 都系三四次啫， 嗱，未必一定系头 奖 噶嘛，有啲可能系你攞翻20蚊，我唔知系咪有20蚊攞噶，唔知即系六合彩嗰啲， 系啦，你买20蚊咪20蚊咯， 系啦，即系中三个字咪20蚊咯，攞翻系咪？ 单色嗰啲， 即系有啲都可能会冇对到，冇去攞，总共加埋个数字咧就有1.4亿嘅还财系冇人攞， 咁佢有冇咧？嗱，咁佢都知道咧。系嗰个叫做除非系网上电话投注嗰啲啦，咁如果系喺嗰啲叫做马会里面买嗰啲咧，咁、其实佢都知道嗰个系有中奖，系佢喺嗰间嗰度，可唔可以呼吁啊？喺、那个即系譬如 嗱，你如果你讲紧咁大嚿数目嘅话咧，佢每日要出头版广告啊！嗱，边个2:15咧，你喺乐富度买咗嗰啲咧，你可唔可以嚟攞啊？嗱，我谂佢又唔会做呢一样嘢嘅，系咪？ 咁问题系点解会有人唔记得一年？讲紧呢个只系一年嘅数嚟嘅， 系啊，嗱。 攞嘅意思系，我想问，如果电话投注嗰啲，即系或者手提电话里面嗰啲，网上面嗰啲程式咧，嗰啲系咪唔需要？ 佢会自己过数嘅嗰啲， 就算五百万都系可以自己過。 五百万以上我就唔知啦，我500万留下我就中过嘅，即系买嗰啲20蚊六合彩啊，或者买嗰啲马仔，自己就会过户，冇试过五位数都冇啦，唔好话500万啦，系咪？ 咁系咯，咁如果嗰个电脑系统系可以。可能都是要自己去过， 你冇 噶， 你买嗰个彩票嘅话，你点样都系要，即系如果我唔系话电脑，你都要自己攞翻张彩票去攞奖， 系咯。 但系个问题系，点解有钱你都唔去攞？嗱，个数字就 系 咁样嘅。 会唔会系有啲系游客咧？ 嗱，有啲遊客咧 都冇咁大嚿 㗎， 都實有香港人㗎。 唔係，我意思係話，咁當然冇咁大嚿啦，即係話可能有一次佢中好多錢嘅，咁可能不過一整年咯，嗬。 係啊，嗱，佢就話咧，舊年咧賽馬方面咧有人中咗，但係冇去攞咧，就有6400万。六合彩嘅话咧就有7700万，所以咧大家如果买咗嘅话咧真系要记住啦。同埋而家咧马会嘅安排系咁嘅，六合彩嘅彩票咧有效期系60日嘅。如果你中咗奖之后咧，一定要喺搞珠之后60日去领取，否则咧呢张彩票咧就会无效噶啦。 3个月内咯，系啦。 系啦，月唔系60日咋？ 2个月都系。 佢话如果冇人认领嘅六合彩奖金咧，究竟会点做咧？嗱，冇人认领咯，你哋知唔知啊？ 哦，匿去报警先。因为冇人理你 啊！马会报自己钱 咧，马会都好忙噶，唔系佢咧就会悉数咧。 如果三月唔系佢有嗰啲咩咧？如果三月内冇人再要你嗰啲钱，先属于你咁样程序嚟噶嘛？ 咁所以马会自己代翻啊？唔系嗱，马会唔系咁嘅，佢就话如果六合彩咧60日冇人认领嘅话咧，就会摆落去六合彩金多宝嘅彩池。咁之后嗰啲金多宝咧就会攞埋嗰啲钱嚟搞珠咯。 我以为佢咧即系譬如冇人攞嗰啲咧，就拨去呢个慈善基金嗰度咧去诶。 赛马方面就系啦，赛马方。如果是没有人领取的彩金就会拨入去这个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那里、令到有更多的慈善机构就会受惠的、但刚才那两个数字都很惊人，即是1亿4千万没有人认领一年，但你知不知道独注一注在香港的历史里面 没人拿， 有人是中过3T 正奖，2001年1亿1800万，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去拿。 哇， 这个就是最大注那一注了。 唔系，可能佢真系谂住，不如你帮我做咗善事佢咯，所以佢咪唔攞咯。 其实我都系一个慈善机构嚟嘅，你资助我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在北京国新办举行联合记者会，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辉表示，国庆70周年活动包括在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建国70周年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会举行阅兵仪式以及有大型群众游行。另外，當局又會在當晚安排文藝演出和煙火匯演，中央會向對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士公認的傑出人士，在促進中外交流合作有傑出貢獻的外國人等頒授榮譽稱號。人民大會堂當晚會舉辦國慶招待會，習近平會發表重要講話，其他國慶活動包括文藝晚會、國慶70周年大型展覽、頒授慶祝建國70周年紀念勳章、製作播出大型文藝專輯等等，以及發行紀念郵票和錢幣。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的時候表示，所有學校都不會罷課，會致力運作如常，部分學校團體收到有學生表示會罷課，正同學生溝通，又說學校有處理罷課經驗，有信心能夠應付。根據教育局指引，如果學生請假罷課，要提交家長信，校方會聯絡家長，宣示不支持罷課的立場，以告假方式處理。出席同一節目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黃建偉表示，新學年每間中學將有2名社工處理學校有關精神健康的個案，相信現時社會正面對前所未見的精神健康問題，有需要增加學校社工人手協助。內地《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指出，真正違背中英聯合聲明承諾的是英國，英方無權借這份聲明干預香港事務。文章指出，聲明的使命是安排香港從英國管治下轉到中國管治下的過渡，而不是為了讓英國安排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繼續保持英國在香港影響力的某種方式。聲明明確規定97後英國結束在香港的管治，沒有讓英國繼續干預香港事務，留下任何空間。文章又說，今日香港的亂象完全不是中英當年一起討論的香港未來，香港出現所謂民主運動激進要求遠超聲明對香港高度自治面貌的默契共識。內地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題為 美国在港咬牙式革命注定徒劳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两个几月来，各界已经日益看清楚香港街头暴力活动的颜色革命本质，以及混乱背后美国藏不住的黑手。文章说，美国对香港的所作所为符合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策动颜色革命的标准和流程，即是以财力支援当地反对势力，寻找代理人，再以民主自由之名在国际上制造舆论攻击当地政府，并同代理人里应外合，煽动大规模抗议活动，最终达成颠覆政权目的。文章又说，美国若果想将香港问题和中美贸易战挂钩，想借主权问题对中国施压，中国将奉陪到底，寸步不让。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午十点热带风暴杨柳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17.5度，东经111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过去几个钟，杨柳正稳定地远离本港，香港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当杨柳对香港的威胁减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杨柳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84点，跌230点，成交金额25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0点，跌2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2.4跌6.6，盈富基金26.1跌2.5，建设银行5.75跌5仙，美团点评74.35跌4.5，中国平安88.6跌1.1，友邦保险75.25跌1毫，新华保险31.95跌6.6，蒙牛乳业31.35跌2.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3，日元105.87。瑞士法郎0.98，澳元0.673，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68，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0,377点，跌101点。港金现价报14,40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1.18美元，卖出1,54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大埔公路啊，大埔公路啦，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啦，由于有工业意外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咧就挤塞噶，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嘅管道中间噶，咁即系话咧影响埋城门隧道啦，去翻沙田市中心嘅交通啊，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管道中间噶，咁就系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啦，有工业意外封咗慢线噶。咁将军澳道咧，较早前咧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咧一带咧都系仍然比较车多啦，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青沙公路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海丽村快线有工程啦，咁一带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就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对出。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在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丽业街。在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游泳池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我是风骚快活型的黄耀祖啊，我就会送增高鞋垫给同学，祝他们步步高升。 我桂花田呢就会送一个大书包，将小朋友学到的东西装满他。 我曾志豪呢就会送他们翻学啊，家长的支持啊是他们学习最大动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这一份开学礼物送给每一个家庭。 做生意就好像赛跑咁，只要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赢。但是如果竞争对手出猫，合谋操控赛果，或者大虾势，搞到大家生意都冇得做，你又点会甘心啊？唔好再忍，举报反竞争行为，即刻打3462-2118，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了解多啲。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Canada Sangha Hong Kong presents Karnataka The Sweet Sound。 CIBS 节目 Karnataka 黑帮之声。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Indian state of Karnataka, together with some melodious music on RTHK AM 621， 同你带照印度 Karnataka 黑帮的文化。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老板，今日公司系分开纪念日。 啊，你终于走啦？ 唔系啊，我要将啲 file 分开啊，重嘅放下层，轻嘅放上面。 老板，我都有分开纪念日。 吓、啊，你唔好走啦。 唔系啊，我要将旧嘅电线抌咗佢，同佢哋分开。 咁你哋听住啦，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办公室工作上安心，潜在危险你要睇真。我系 Michael 黄俊霖。 是啊，他说什么？他是说开学的时候送增高鞋给小朋友，其实这个是由头到由小到大都是他想人家送给他的。好啦，接下来开学了，我都送对增高鞋给你啦，希望你可以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啦。我们有请，其实他一点都不矮的黄耀祖。 呢、这个咪我嘅问题咯，你都话我一啲都唔矮，点解由我第一日开始做节目，你哋就要话到我小矮人咁啊？ 咁因为我啲同事高，高过你就系高啦嘛，咁你系真系矮、哦，矮过同事咪矮咯。 咁我不嬲都名列前茅嘅，由读书嗰阵时开始，我讲排队啊，排队排得前嗰个名列前茅。 冇错噶，我哋冇错噶。 今天就是2019年的8月29号，可能你会说为什么无端端风头火势要讲个日子的？是啊，我想讲阿祖，阿想添，我变咗阿祖想讲的话，其实现在都真的来到2019年了，很多的事情你以为啊不会发生的啦，但就是这么荒谬地还是不断不断会出现，譬如讲的就是一些性别歧视又或者一些职业歧视的例子。今次要讲到的这个例子呢，要讲返啊阿田的外家，即是英国他的 Royal Family 啊，大家都知道啦，嚟緊有机会，即是将来就再将来啦，乔治王子呢有机会成为他们的王国王㗎嘛，是咪先，所以呢他好多时候做的任何嘢呢都会成为大众的焦点嘅，就好似喺美国有一个呢早晨的电视节目是非常之出名的，已经播了好多年㗎啦，喺佢哋呢就即係但美国的朋友呢对于英国的皇室呢其实都非常之留意，成日都会报道他们的新闻嘅，当中呢就讲到呢乔治王子而家呢究竟上緊几多嘅兴趣班啦，因为话佢系未来嘅国王嚟噶嘛，咁样跟住咧，佢哋就会有数噶啦。嗰位嘅女主播咧就喺度咁样讲嘅，话而家乔治王子咧除咗咧有基本嘅学科要上之外咧，佢咧仲会学习宗教啦、程式嘅编写啦、诗歌啦，同埋跳芭蕾舞嘅。 但当佢讲到跳芭蕾舞嘅时候咧，就全部人咧就系、是、首先呢一位嘅主播啊，用咗一个好怪异嘅样貌，一个表情咧有少少系嘲笑咧，即系一位男士有机会成为未来嘅国王嘅朋友，学跳芭蕾舞，跟住仲咁样讲，佢跟住咧就逐只逐只字登出嚟嘅，就系话咧连威廉王子咧都表示咧，即系呢个乔治王子好中意上呢个芭蕾舞嘅课程噶，而且仲话咧啊，不如我哋一齐睇下佢咧可以keep 到几耐，你都会继续上堂啦咁样。而佢讲出呢一番说话之后咧，首先冇令到身边其他嘅同事们咧，即系觉得要收口啊，反而咧现场咧录影紧啊，同埋直播紧嘅所有嘅主持同埋观众啦，都因为呢一番说话而笑咗出嚟。但系跟住咧，佢都知道错啦，因为其实里面咧就唔单止包含到啊，就是、觉得男士系咪唔可以跳芭蕾舞咧，亦都会对于好多即系、就是、作为用舞蹈艺员啊呢一个嘅艺术啊，作为佢哋工作嘅朋友咧，都会觉得呢个系一个职业嘅歧视嚟嘅。到2019年啦，点解会有人有咁样嘅谂法，仲够胆会讲出嚟嘅咧？嗱，阿祖咧都自己试过咧，即系即系临老啊，先至学跳芭蕾舞。廿几岁嗰阵时咧，因为有一个演出咧要跳芭蕾舞咧，我先。去学喺嗰阵时，我真系亲身去感受到，究竟原来呢一样嘢系有几困难啊！芭蕾舞可能你会话好似好女性化咁样，但系的而且确咧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好出色嘅男舞蹈员嘅。边个话芭蕾舞一定系女士做？又或者做一位舞者嘅话，佢哋就代表唔系一个最高尚嘅工作？喂，话晒你哋嗰啲英国嘅皇室啊，其实咧同事好多时候啊，都系睇啊呢啲嘅表演活动噶啦，系咪？咁当然啦。佢嘅呢个言论就令到喺当地有300名嘅舞者咧，哈哈，就喺佢哋嗰个 studio 嘅外面嗰度咧，一齐跳芭蕾舞俾佢睇，仲话咧有又系由呢个男性嘅舞蹈员咧就是、带领所有人咧就是、跳芭蕾舞，唔单止希望咧可以扭转到啊大众咧对于男性跳舞嘅呢个形象，亦都想抗议翻呢一位嘅主播咧有性别歧视嘅言论，同埋对呢位小王子嘅支持。小朋友学跳舞啫，点解要俾人哋笑啊？呢位主播咧，最终咧当然啦，系道歉、道歉再道歉噶。佢就话咧，佢都觉得自己做错咗啦吓，亦都会咧深切去反省翻啊自己啊究竟讲咗啲乜嘢啦。对于唔同舞蹈嘅群体啦，就会系道歉，亦都觉得自己嘅行为咧系愚蠢，而且咧系错嘅。亦都明白一位年轻嘅男孩要踏上舞蹈生涯咧，系需要好多勇气嘅。都是那句啦，其实如果你自己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其实已经是过晒时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收埋它，因为我改变不到你的想法。但如果你还选择呢要将一个过晒时和不啱的想法继续坚持己见表达出来的话呢，后果你就真的要自负啦。风头火势，我今天这位的拍档他说，我一早知道要翻工啊，因为咧阿豪仔咧一早请咗假，佢话咧我做足准备功夫啊，我谂咧佢翻呢一个节目咧，一定可以帮佢培养到更加多咧就系睇报纸嘅习惯，同埋应该会令佢早咗起身嘅，你话系咪啊，邓兆尊？ 头火势果然俾你估中晒。真的是的，有少少壓力的事翻早。不過話時話咧，近排咧見到好多嗰啲即係唔開心嘅嘢啦，又成日講開啲問題。我留意到樣嘢咧，好得意嘅，就好似以前睇翻一套戲咁，我記得嗰套戲應該係劉德華做嘅，就係講籤術呢樣嘢。即係點解會有籤術咧？我睇到啊，原來咧出老千都話有分好多種嘅，佢哋咧俗稱有八個門派。咁何為八個門派咧？嗱，一樣就有一樣叫正題反脱，就封。風隨搖合，係啦，咁上下嘢，佢就話啦，咩叫正將？正將即係話咧，我係靠呢個籤術嚟揾食嘅，即係負責開個局引啲人入嚟賭錢嗰啲啦，叫正將啦。其次有個叫提將，咩叫提將咧？即係當你一個局開成咗之後咧，你會唔會留意到有啲人咧好中意企喺側邊啊？話啊買呢個啦，買嗰個啦，即係喺側邊嗰度俾啲意見你，即係引你去買啲嘢，話喺度好啊咁樣。等你個信心咧跟咗佢行嗰啲就叫提將。咩叫反將啊？反將咧你哋會好留意到啦，一啲咧專門同你對立嘅，坐喺對面啊咁樣，專門用啲嘢激下你啊咁啊，等你即係一個人一激氣嘅時候咧，個判斷能力就差咗啦，咁啊專門係引你入局嘅。咁仲有啲叫咩脱咗啦？當個事情敗露啦。就安排晒自己啲人咧，点样走啊，点样成啊，咁样样。 咁另外一种叫风象。咩叫风象？风象嘅意思即系话咧，专门咧就系喺侧边嗰度睇水啊，即系留意一下安全啊，咁样就全部提示个环境咁嘅嘢嘅。咁啊，其次咧就系火象，唔使讲啦，火嘅意思即系打交用嘅，专门系用武力去解决事情嘅，就叫做火象。其次啦，有一个叫锤象，锤象系咩咧？就系话专门咧，好啦，呢事搞到好和啦，出嚟咧负责善后、谈判啊、倾偈啊咁样。最后呢种呢我就发觉而家最多人用啦，叫谣将。咩叫谣将？专门呢係散播一啲谣言啊，或者令到你呢觉得呢个係好或者唔好啊。通常啲人呢讲嘢呢都係三分假事就七分真。咩听落去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啊好似係真咁样喎。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而家嘅网络世界太大啦，好多时呢大家应该都好習慣你呢，或者觉得咗嘅就话点解近排啊我啲WhatsApp 或者咩性啊，哇多咗好多留言啊，或者多咗好多倾偈啊，因为好多问题。但係好多时呢，因为我哋習慣有个动作就係话有人传咗啲嘢俾我啊，好似係真㗎喎、啊、我又传下俾啲朋友，咁一传十十传八就变咗越收越多。究竟你睇过呢啲嘢觉得啊係咪真呢？睇落去又真係好似好真喎、啊。但係呢我到头来睇返呢，哦原来係有少少真，有好多假。咁点解我要咁讲呢？近排你睇好多新闻啊，或者成，你睇落去觉得啊，呢个人讲啲嘢咁得意嘅，点解成日都唔到题啊，或者成咧？可能佢哋有啲技巧系专门系做呢啲嘢，唔同顶。咁只不过咧，我只系话俾大家听，点解我要拣呢个 topic 咧？就系话，无论你点都好啦，但无论出身啊，你系帮 B B 咪做咩嘢，或者平时你喺屋企有咩食，有嘢听到嘅唔紧要，听住先，唔好咁冲动住，了解一下啲事情，自己亲身去感受啊，或者有机会嘅话。问清楚，了解清楚，先至去做一个决定。因为始终好多时做错决定出嚟嘅咧，个后果系好大嘅。点都好啦，但系大家都要清晰啲做嘢。风头火势，正所谓咧，啊，真系我想讲俾你，嗰个系啦，冇错，人不可以貌相啊。即系剪头发咧， 你唔可以再好似曾志豪咁成为人咯， 未必要只手长，知唔知啊？我哋 又系，好似你啊！ 佢净见到你只手指肥啊，系啊， 咁都可以剪头发嘛？ 系咯，佢揸铰剪好叻，佢揸刀仲叻啊！你小心啊！ 系嘅，人真系不可以貌相噶，成日都系话唔可以以貌取人噶嘛，记住就记住咯。各位65岁的老友记，你拿了你张长者卡未呢？如果未呢，就叫你的仔女帮你申请啦。再不是的，去社会福利处呢就可以申请到的啦。咁有了长者卡的你，咁你又知唔知自己有啲咩福利啊？啊，梗系知啦，两蚊搭车优惠，啊，逢星期三就去博物馆免费，啊，去海水公园又免费，坐某条渡轮咧，啊，嗰、那个小轮咧又系免费嘅，啊，仲有好多食肆啊，医疗护理啊，配眼镜啊，唱卡拉 OK 兴趣班，上网服务维修工程啊，搬屋服务，发型护理。晒相服务，买金银珠宝连去解签啊，择日啊都有折扣优惠噶，啊真系啊系啊，当然唔系间间都有呢啲啊，但系要睇清楚啊，但系上社会福利处嘅网页咧就睇得最清楚，边一间系有提供呢啲啊长者卡嘅优惠服务吓，又或者好似我咁唔知嘅时候就问多句啊阿姐姐啊啊唔知。我有张长者卡有冇优惠呢？啊，真系啊，分分钟咧有九折同埋九五折噶咁。嗱，商家咧就会俾长者优惠，系因为即系可能系佢公司赚少咗啲啊，回馈翻俾社会，赚少咗少少啫。咁各位公公婆婆啊，你哋搭两蚊车优惠，你营运公司咧其实系冇赚少咗俾你哋优惠噶，你知唔知啊？咁即系点啊？即是你每次搭两蚊车的时候，只要你一嘟用长者八达通一嘟，政府就会帮你给埋其余的车费的了。即是譬如你搭那架巴士正价十蚊的，因为你嘟了两蚊优惠，那剩下那八蚊那谁给啊？哦，营运商到时到后就会同政府攞钱的了。哎呀，我不理啦，总之我给两蚊搭车就是了，咩计来计去咁样。 原来呢就真为正正咁呢，有啲市民会因为呢有长者唔识善用嗰两蚊搭车优惠呢而有啲抱怨㗎喎、哦。吓唔係嘛，俾福利长者都睇唔过眼，你想点呀咁。唔係，当然唔係咁样啦，只係希望呢你哋呢识得点善用你嗰张长者八达通去嘟嗰两蚊。嗱譬如嗱举个例，我哋近啲喺广播度吓。咁啊，去竹园、去乐富咁计啦，分别有三架巴士都经过噶、哦。嗱，其中一架咧，直情系咧去循环线嘅竹园去乐富嘅循环线，但系三架巴士咧，因为目的地都唔同啊，咁所以佢嘅车资都有唔同。如果公公婆婆咧，你坐循环线去乐富嘅话咧，政府补贴咧系最少嘅。但系如果咧，你哋咧就见车就上，咁啊都系去乐富嘅啫，目的地都系乐富。但系搭咗架过海车途经乐富嘅咧，咁政府就会贴多好多噶啦。咁啊，如果各位公公婆婆每次出街嘅时候，如果你哋叻叻猪，你学识点善用嘟呢个两蚊搭车优惠咧，咁就唔会令政府咧即系补贴多咗营运商，即系补贴多咗俾营运商，咁悭得一亿得一亿啊！其实讲紧咧，每年呢个叫做补贴咧都有成过十亿噶，咁到时可能俾多啲福利你哋，系咪好过益人哋咧？记住啦，各位公公婆婆，记得识得点样嘟你嗰两蚊车啦！相对湿度7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啱啱有个雷暴，雷暴去到我哋嘅1:30。 系啊，阿天，你一开始未话咧，你开始尝试帮自己杀出新一条嘅血路，就开始帮人剪头发嘅， 净系帮人铲头发咯。 铲咩先？ 铲头发咯，咪就话咯。 OK， 好啊，好啊。 系啊，系啊，唔做其他， 唔做其他系咪？ 铲头系啊。 咁我话俾你知，你除咗咧已经唔再系呢个青年之外咧，你有机会可能有将来有代表香港。我话俾你知。 咩唔系青年又代表香港啊？咩意思啊？ 有一个叫做咧世界技能大赛啊，系啦，其实咧佢每两年咧就会搞一次。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噶啦，香港嘅选手咧就得到11个奖啊，但系佢哋今次咧呢啲技能大赛咧，佢哋里面包含嘅内容咧，同我哋平时可能会话运动啊，通常你谂起代表香港，可能系唱歌比赛，其实都相对少啦，系咪？通常就会直接谂起运动嘅，但喺呢个技能嘅大赛里面咧，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就表现非常之优越啦吓，11个奖， 即系通常个跳绳啊嗰啲啦，估 又唔系， 又唔系咯， 西式烹调、电器安装、平面设计科技、美发，即系同头发有关噶啦，仲有珠宝制作啊、机电啊，一体叫机电一体化，仲有唔同嘅机械人啊、西点制作，即系糕点啦 ，OK， 西式嘅糕点啦 ，OK， 仲有网站前端科技等等啊，就 系 佢哋嘅呢一个 技能咯， 真系技一技之长啊！ 系咪先？咁系一啲咩年纪嘅人去参加呢个比赛？ 我 见 到 咧， 其实参加好多嘅咧，都可能系而家读紧，譬如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嘅同学仔啊，佢哋即系真系年轻嘅。有一位咧，更加咧喺呢个发型设计课程里面咧，得到好好嘅成绩嘅添。所以你谂下，阿田，除咗你唔系青年之外，如果他们有一个技能大赛是跟中年的话呢，你有机会杀出一条血路的。 是啊，我可以啊，撇除自己的正职，跟着还有副业，我副业可以弹出来了。 哇，他的副业弹出来啊。我给你第二副什么弹出来啊。 什么啊，副什么啊，副二代。咦，那不是啊，是 啊，我不是啊， 你流水啊你。所以呢，就是说原来呢凡事都是的，有一技之长呢，就是我觉得这些类型的比赛搞多啲啊， 系啦， 就算唔好话国际嘅比赛，就咁喺香港嗰度咧，有咁多朋友都有一技之长，俾多个机会佢哋发挥一下嘛。 浩驱逐舰寻日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闯入中国南沙岛礁邻近海域。南部战区海空兵力依法依规对美舰全程进行跟踪监视同埋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李华敏指出，事实证明美国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实质就是无视国际法规则的航行霸权，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挑衅行为，以免引发不测事件。战区部队将坚定履行职责使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昼11点，热带风暴杨柳集结喺香港嘅西南，大约650公里，即系北纬17.5度，东经110.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30。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21点，跌93点，成交金额33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22点，升8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6.2跌2.8，盈富基金26.3跌5仙，建设银行5.75跌5仙，中国平安89.25跌4.5，美团点评74.9升1毫，友邦保险75.5升0.5。新华保险31.95跌个六，中国生物制药10.72升一毫，汇丰控股55.95跌一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4，英镑9.572，瑞士法郎8.004，澳元5.278，加元5.892，新西兰元4.954，欧元8.6937，每百日元兑港元7.4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94。日经平均指数报20,377点，跌101点。港金现价报14,40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0.91美元，卖出1,541.44美元。

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嚟嘅风骚快活人， 咁诡秘嘅，点解突然之间？ 各位女士们 ，Are you ready？ 今日有小专帮帮你系嘛？ 小专竟然话有啲题目可以啱各位女士。 唔系，我问下你得唔得先？ 咩得唔得啫？ 即系呢啲题目比较敏感啊。 唔系嗱，比较敏感，但阿田咧呢一方面咧就冇任何嘅担心。 我知啊， 系咪？ 咁我其他姐妹噶嘛，系咪先？ 都要站起来啊！ 系啊！我就话啦，竟然呢啲题目系会由一个男人嚟讲噶。 系啦，你想讲咩咧，小专？ 即系话时话咧，我即系身边好多朋友都有呢个疑问嘅，呢个忧虑。 唔系，但系点解你会知道佢有呢个疑问同呢个忧虑咧？ 因为好多时一开始倾偈咧，就会 同你 谈到呢个问题。 系、哦，即系佢哋都不介意地喺同你倾偈嘅时候就会 讲。 因 为佢哋都当我都唔系男人嚟嘅，好多时。 哦，咁啊，咁啊， 姊姊妹妹就可以站起来啦。 最紧要就系咁啊啦，系嗰个身份问题啦，系有啲咩啲你啲身边嘅朋友同你倾啲咩？ 即系好多时倾开咧，就话诶，其实咧身材嘅问题。 系， 即系通常点样丰胸啊？ 吓， 即系点样会着衫好睇啲、 美丽啲，系啦，丰满啲。 其实我觉得嗱，我真系唔知道，因为自己冇呢个经历啦。但我觉得我身边嘅女士们咧，佢哋唔多唔少咧，都会有自己嘅方法咧，可以令到自己觉得个自信会大啲啊。 冇错啦， 系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嘅。 咁你认识阿田，你觉得咩方法？你觉得系会有效咧？以你嘅知识入边。 系啦， 虽然你冇呢、這个你冇呢个需要， 系你问错人啦，真系 唔系啊，即系咁讲，由细到大都咁肥啦，我又唔知点样啦。啊，不过都见到有啲好烦恼嘅，有啲都会咧，都系真系你见到啲卖内衣店咧，都好多嘢咧去买嘅。咁你就会明白佢，即系你都明白佢点解要即系需要咯， 系咪？ 你就连啦，你唔好话爱唔爱自己，就连嗰啲内衣啊，嗰件上身内衣好贵咧，都系啦。都一齐去咁样，一齐 push 噶嘛。 系啦，冇错。 咁即系话，其实市场有咁嘅需要啦，系咪？ 嗱，呢啲系因为你达成唔到你需要嗰样嘢，系、靠呢个外物嚟到。 系咯，咁咪点啊？ 我讲紧嘅而家系真系可以帮到你手嗰啲。 吓，即系唔系用嗱？我嗰阵时，我譬如有阵时做 show 咧，做啲古装戏，可能着旗袍咧，啲女士们咧，同埋啲 designer 咧，佢哋就会特别有讨论嘅，就 系 话咧， 整啲嘢， 因为旗袍就系要呈现女性个曲线啊嘛。但系有阵时佢哋真系好瘦，全身份面都冇肉啊，手板都冇肉，手掌都冇肉，何来有肉咧？咁样，跟住咧，但系设计师同佢哋即系设计完着出嚟之后咧，啊，即系个曲线嘅美丽又会出现咗噶，咁大家都会拗头嘅，点解会咁咧？而家邵尊就有啲即系揾到啲资料就可以推介。 佢直情系 由内到外， 唔系佢直情话唔 需要用 外置 嘢啊，即系内置已经 OK 晒啊！ 真系内置由个身体出 本身系啦，本身 嗰啲咩食木瓜嗰啲啊？ 嗱呢样嘢咧，好多人 嗱呢啲 有误解啦， 系啦， 因为食木瓜啊。榴莲啊，呢啲咧就 榴莲 咯， 我听过， 我 都听过，认为话得嘅。咁但系嗰啲女性就乜嘢榴莲都摆口食。 喂，其实真系唔好咁搞啊，因为咧即系摆落肚嘅嘢咧，都要睇下啱唔啱自己嘅。 受唔受到？ 系啦，因为有啲人咧， 譬如木瓜咁样， 系啦，好多 有咩事噶？ 木瓜咧就真系比较人人都都叫做 中性啲嘅，系咪？ 但系榴莲真系唔系个个啱食噶，因为榴莲系热噶嘛， 系 即系 醋嘅， 系啊醋噶嘛，咁所以就唔系真系个个啱。 我都冇食， 我冇食。 有人就谂话我饮豆浆都得，其实呢啲全部咧。 豆浆虽然佢有营养， 有营养， 但系又唔系人人受得个豆浆凉噶噃， 系咩？ 系啊， 哦，我真系唔知。 即系好多呢啲叫做偏方啦，我哋仲 好好好。 但其实咧个作用系冇乜大作用嘅。 哦 ，OK。 嘅主要咧，因为我有 突然之间变咗专家喎，你真系。 你唔好讲，即系因为点解咧？我最近就见到啲朋友啊，即系冇见半年啦，咁上下啦。发觉佢有啲嘢转变得好明显， 再度发育， 因为荷尔蒙转变咗啦。 咁我就真系比较八卦 啦。即系唔系青少年嗰啲嚟噶啦，系即系已经系 卅岁尾嗰啲嚟噶啦， 都有得哇！ 咁嗱，所以先我先攞出嚟讲咁解。 人生满希望系啦， 即系有心唔怕迟嘅，系咪啊？ 原来系真系用恒心 哦， 做咩咧？我估 你估啊？ 倒立。嗱，即系你 倒立系反地心吸 力 啫， 咁你反地心吸力啊，未会喂，因为真系会， 你都要有先反地心吸力到噶，系咪先？ 你啱， 系咪先？ 因为有啲真系会，又话讲到好衰咁，日久失修啦，因为真系会有 gravity 地心吸力， 系啦，冇错， 即所有嘢，我哋啲面皮都向下跌， 系啦，我都有地心吸力影响我自己啊。 你边度咧？ 即系 细路哥 系 一个人咧，到中年就有噶啦。 好好， 好啦， 我唔想知 啦。其实咧，最主要系咩咧？系用一啲叫做激，即係你平時有啲按摩嘅茶嗰啲 cream 按摩膏 嗰啲嘢。其次就係 你查之余呢是要按摩，我不断按摩15分钟，用埋嗰啲精华素嚟查。 哦， 即係叫精华素。 佢就好多精华啦喺嗰度。 係呀，佢叫唔係话 精华油。 唔係要持之以恒。 哦， 即係呢， 即 係 要猜得佢一轮一年半载。 即係譬如话一个礼拜呢就大约做四次。 哦， 哇， 需唔需要 揾 專家幫手 㗎？唔使， 唔使嘅， 自己得㗎啦。咁按摩按摩， 等等先，我想 咩啊？ 邊度揾嚟專家咧？喺大陸就有好多嘅。 咩啊？有專家，譬如幫你搣肥膏啊嗰啲咧，美容師咧，佢哋都會，就算你去美容嘅鋪頭咧，有啲都會係咧幫你用按摩嘅方法，幫你咧就係我就唔知推啲咩啦。即係總之咧，就將你個 啲肉咧就唔好下 塑造一個新嘅身體嘅 shape 咯。 即係好多種，有啲搣脂啊咁樣， 係有㗎， 好多唔同嘅嘢，扎肚啊呢啲咁嘅嘢。但其實呢啲係表面，即係可能 work 一排嘅啫。但係依個咧就一。点解咧？我亲眼识咗呢个人好耐， 系 佢话我用呢个方法，每个礼拜做四次，因为冲完凉啊，自己按摩啊，用精华素，我唔知咩叫精华素啦。佢话 当然啦，你自己搵翻 啲精华素啊， 自己搵翻一啲合适 嘅部嘅精华素啦，对翻嗰个位嘅精华素。 即系有特别出咗系，即系关于胸部嘅 精 华 素。 有嘅，有嘅，有嘅。咁咧，佢话咧。睇佢自己影住相㗎，即係譬如話一個月影一次，兩個月影一次，三個月影一次。 哇！我千祈唔好唔見電話喎，真係。 唔係佢唔係影曬啊，即係總之自己遮住。 都係啫， 做內衣嘅咁樣。 佢冇俾我哋睇啦，當然。 係。 咪咯。 咁咧，佢半年後咧係成功地咧係增咗兩個級嘅。 哇！一日一日進步，一日一日長 大。 咁你諗下，即係話而家我唔需要再靠拎外物嚟負責令 著衫 靚啲啦，係啦，我直情咧好有自信咁出街著背心啊咁樣成。 其實呢個係我自己咁睇啊，因為我都試過有遇過，譬如有一啲咧，譬如你見到有啲都係即係啲平胸界嘅代表，譬如 Sammy 咁樣，佢不嬲都會覺得我唔介意嘅，因為唔同嘅女士佢嘅身形咧唔同嘅啦，一定係天生嘅，但 係 呢樣可以有唔同嘅美感啊嘛。但我都有見過有啲嘅女士可能因為真係咧嗰個身材好似不及其他人咁啊，令到佢哋嘅自信咧會低咗嘅。但如果好似阿少尊咁樣講嘅話咧，原來自己係可以幫到少少手嘅話，自信提升。何乐而不为啊？ 不过即系都系讲紧嗰句咧，恒心啦，即系特登如减肥一样啫嘛。 即系好多女士就系话，我用咗呢样嘢，就一个月冇乜效，跟住咧，第一佢又唔系用得咁密啦，第二嘅话咧就睇落唔好，就转第二个方法啦。即好快就去 try 另外一樣嘢，因為女仔好容易 try 唔同嘅嘢。 即係我用啊生頭髮嗰啲精華素啫嘛，其實都係精華素嚟㗎。 一知道用曬咧，覺得佢冇乜效喎，咁又唔諗下自己嘅本身個質地喎。 其次就係話，我個朋友係差唔多40歲咁仔啦，即係第三期發育啦，已經去到都成功嘅話，冇理由你哋唔得嘅。 咁佢你同場咧，其他嗰啲姊妹們啦，我估唔係一對一㗎啦，仲有其他嘅朋友啦，係咪所有嘅女士即刻會覺得非常之著約？咩咩精華素啊？要點樣做㗎？ 其實 點樣按摩法啊？ 冇特定嘅，只要咧嗰个牌子系写明系货局部嗰个位嘅 胸部嘅， 系啦，咁你冲完凉就按摩15分钟啊，咁样咧系真系有方系有用嘅。 咪当然啦，即系身体咧每一个部分咧，大家咧即系去得闲按下，其实都好。我听我朋友咁讲，佢话咧，其实咧若然咧你都要即系俾几百蚊，即系讲一年几，即系差唔多真系去到40岁打后咧，你话你嗰啲筋骨啦已经系比较硬噶嘛。咁但系跟住咧，佢话如果你定期每一个月都可能去一次，去每一次嘅时候，去按摩或者系捻一捻嘅，其实可以帮助你哋松松骨咧，即系松一松啲筋咧，都系一件好事。即系我意思系话，系做一啲啲咁按摩， 要勤力嘅， 系要勤力嘅，真系要令到自己觉得系 OK 舒服啊。其实又无妨嘅，当然啦，要揾啱自己嗰只产品啦。如果唔系敏感就死得啦，真系。 即系我去做 facial 啫嘛，可能你会问男士点解要做 facial 啊？但如果你听完嗰、那个帮我做 facial 嗰位嘅姐姐，佢讲完就系话，其实人真系会抌噶嘛。咁你慢慢咧做少少嘢，推翻高去少少，起码冇抌得咁快啊嘛。 提升 你 叫提升啊， 提升 啊， 提升 啊，我都要提升啦。你谂下系咪？ 真系我真系会松噶嘛啲肉。咁譬如我哋有时拍呢个收缩水嘅时候，我都会拍，希望向上拍，唔系向下拍噶嘛。向上拍，希望佢可以向翻上咁噶嘛。 咁点解你唔去做 facial 咧 ？OK， 系啦，你 系 时候 播歌啦。 系啦，你都到咗嗰个年龄噶啦。 Hello， 30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啊，啲方法咧就即系即系好多有 唔同 嘅，但系都要揾啱适合自己嘅吓。 我最爱讲广东话。个个永远满足搞乜嘢真系噶，偶尔我会转通讲英文普通话，因为上日是个 trilingual center。A 餐有多事发生，像 B 餐有非。 pizza 有 chips 餐，有北京的烤鸭口音，有三香，最爱有配搭，从来不怕麻烦。这里有性格抗拒，不准作答。你有你嘅想法，你会有派别风格，看似有好多法规与武法。这里要艾十，原来都会畅谈。这里嘅破格永远超速两拍。你信我有想法，我会有既定资格，看似无法一切归于有法，不需施压。发觉我日爱讲乡下话、客家话，与我靠舞踢过碌碎落影王，我会似白燕会一吨嘴火星话，我要永远创新，惨得过我系 A 餐，为阿拉卡都好过 B 餐，冇乜嘢你拣 C 餐，与 A B 都一致，点解要收货？我最爱有配搭，从来不怕麻烦。这里有性格抗拒，不准作答。你有你嘅想法，你会有派别风格，甚至有好多法规与无法。这里有艺术，原来都会畅谈。这里嘅破格永远超出两拍。你信我有想法，我会有既定资格，看似无法，一切归于有法，不需试验。 黄耀祖， 像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谢安琪的私餐， 好提一提大家先啦吓。今天我哋星期四啊嘛， 系咪？ 十二点钟之后咧有啊，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系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咧，即系有啲咩好嘅资讯话俾我听啦。十八嚟自十八区嘅睇星啦。睇日出啦，睇日落啦，睇香港嘅夜景啦，嚟紧仲有中秋节啦， 系啊，睇月光嘅靓嘅景点。 其实月光咁大咧，真系抬头望月光咧，真系都好。诶、欸， 但又唔系嘅，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咧，周围都好光嘅话咧、会令到个月亮咧冇咁光噶。 哦，唔系嗱，反而咧，因为我睇乐富黄大仙啲头啦，咁即系越每逢到中秋咧，那个月光咧又零舍分外好大、好光、好圆同埋好清晰嘅。虽然即系我喺市区都系咁靓 嗱，所以咧我哋就会知道啦，喺市区又好咧，郊区都好啦，都会有唔同嘅地方咧、地点咧，系譬如睇日出啊、日落啊、睇月亮啊、睇星星啊，系热点嚟嘅。尤其是如果你哋曾经有经验咧，试过去嘅话咧，我见到有好多嘅听众咧。睇埋佢哋影嘅靚相同我哋分享啦、 正啊！ 日落日出幾千次都好啦嚇，即係所以嘅話咧，大家咧可以同我哋分享。首先咧留個言先，另外1872388咧，歡迎你打電話俾我哋，一陣間同我哋分享一下都可以㗎。係 啊，同埋歡迎大家 post 埋你嗰啲靚相啊，影、日落日出嗰啲相，哇，好鬼靚嘅真係。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網上留言都冇人歡迎嚇。 好， 好嗱，即將開學啦。 咁啊，即 系星期一啊， 下星期一咯，系啊，咁就好多时咧，即系都要为佢哋准备，即系小朋友咧，为佢准备一啲即系文艺嘅嘢啦，书包啊、校服等等嘅嘢啦咁。但系而家咧，即系老老实实咧，唔系个个家庭都咁富裕噶嘛， 系系系， 咁佢哋未必有一张真系咧嗰叫书台咧去做功课，你几系有冇阿小朱唔使讲啦？ 即系话我冇细路都唔使讲 啊？唔系啊， 你细个都唔读书，阿天觉得你同佢一样嘅。 即系你间房大过人哋个厅噶嘛，我系唔使担心啊嘛。你从来都会有张书台要俾你做功课。阿祖细个系咪？ 我细个冇书台嘅，因为住公屋啊嘛，二百几尺，连埋厨房、厕所，边度有书台啊？ 系咯，我都冇书台啦，话俾你听。 系咪啊？ 冇，佢有张大圆桌啫嘛，冇嘢噶。我用张大圆台嚟做功课， 我就用接台嘅。 我用麻雀台， 系咪啊？咁几方便啦。 细个好恨咧，嗰栋咧有书柜连，即系上面书架，下低即系佢攋系电脑台咁嗰张咧，拉出拉入嗰个书柜台。 到十四岁之后咧，我就得到一张咁样嘅书台啦。 哇！ 十四岁之后就有啦。 你好啦， 我都冇。 我到廿几三十岁自己买一张俾自己啫。 因为但系嗰阵时你唔读书， 我冇读书啦， 都要买个书台。 唔系即系攞翻。 翻兒時嘅心願啊，完咗 係 嘛？ 係咪咁啊？嗱，真係嘅，真係唔係太多屋企咧能夠負擔到一個一整個書櫃台咁俾小朋友啦。咁有時即係地方淺窄咧，真係擺一張書台喺度都係嫌壓榨嘅， 冇位啊！直情係 真係冇位啊！咁開總之咧食飯之前你好做曬功課，跟住咧食飯咧就掃走曬啦，跟住咧一齊嚟換張台咧就變成餐食飯台啦咁。跟住食完啲飯咧搬走咗之後，你又再擺翻你啲書喺度啦。係 啊， 咁即係比較麻煩嘅。但係你知唔知咧？而家有啲設計師咧就將小朋友嘅書包將佢二合一。 书包同书台啊， 嗯哼， 即系嗰啲好似揭凳嗰啲背囊系咪咁啊？ 哇，咁咪好似嗰啲咩Transformer 咁样咯？ 哦， 即系每系架车会变成 书包咁样， 书包变书台， 系咪嗰个台又真系唔系一张嗰啲食饭台咁样嘅？ 我估到啦，嗱，嗰个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就孭住书包啦，都要做台嗰阵时咧，手手脚脚咧就趴喺地下度，系啦，四个支点，跟住个背脊咧就变成咗个书台，跟住个小朋友就系嘅手手脚脚就系台脚啦咁样。 咁佢点做功课？嗰个人都趴喺度， 自己做唔到噶，系要抄。头 先小尊你话咩话？有一张叫做咪书。 即系而家咧有啲背囊咧， 背囊连凳 一摆低咧就变咗可以掹开，变咗张凳咁坐嘅。 系啊系啊系啊，有啊。 可能佢改装咗咪变书台咯。 就系咁样啦，佢真系一样背囊啦，咁佢真系个书包啦，咁但系咧后面嗰个背部咧，佢净系一块板咁样嘅。咁啊，当然学唔知可唔可以即系啱嗰啲小朋友嗰个护脊啦。咁但系咧佢系块板嚟嘅，咁将你书包打即系摆喺地下嘅时候咧，将佢拉开嚟咧，嗰两只脚咧。佢就會攤埋出嚟咧，就變成一張小書台咁樣，就可以俾佢做功課啦。 幾好嘅，因為咧背囊咧，你冇咗個硬板咧，後邊咧 係 比較難孭，同埋個細路仔咧嗰個發育又唔咁好。 其實我覺得有塊板好啲嘅，因為擺書咧，但啲書唔會喺度揞住你嘅，即係咁樣冇護脊噶嘛。 我即刻有擔心，之前咧都試過咧有相片走咗出嚟啦，就喺港鐵嗰度啊。都坐喺度嘅时候都开张台就做功课㗎嘛。而家咁方便本身个书包你去到边度。 有张台喇 就有张台咁大家咪以后 keep 住都可以喺港铁见到有啲小朋友可能读緊小学。哦书包做咩呀我变成咗张 台 啦。 做功课可以争取时间啦嘛。 唉如果系嘅话都唔知系一个方便咗啊定睇到之后呢都会觉得有啲心痛啊小朋友啊冇童年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今年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喺北京国新办举行联合记者会，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辉表示，国庆七十周年活动包括喺十月一日喺天安门举行建国七十周年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会举行阅兵仪式，以及有大型群众游行。另外，當局又會在當晚安排文藝演出和煙火匯演，中央會向對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士、公認的傑出人士、在促進中外交流合作有傑出貢獻的外國人等，頒授榮譽稱號。 人民大会堂当晚会举办国庆招待会，习近平会发表重要讲话。其他国庆活动包括文艺晚会、国庆七十周年大型展览、颁授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纪念勋章、制作播出大型文艺专辑片，以及发行纪念邮票同埋银同埋钱币。今年是建国七十周年，十一国庆当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会有庆祝大会、阅兵同埋大型群众游行活动。北京市宣传部部长杜飞俊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今次游行有五大亮点，包括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参与，当中有学生、公务员、港澳同胞，亦有快递人员和广场舞大妈。游行以方阵为主体，以每一个方阵会展出一个故事，在长安大街上形成流动画卷，带群众回顾国家七十年成长历程。另外，天安门广场到时会设置临时观礼台，给更多群众到场观礼。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表示，学生的成熟程度不一，没理由进行中学生集体罢课，亦不会推动，认为有个别学生较成熟，有想法想透过罢课表达政治意见，会尊重他们，呼吁校方就学生校内罢课活动提供场地。至于有学生参与校外罢课活动，就按照请假方式处理。叶建源表示，教协现阶段没有计划推动教师罢课，但不排除在未来情况严峻时罢课，会视乎情况，尤其要考虑政府有机会提出紧急法，若果涉及压制市民基本人权自由，推动教师罢课抗议的机会较大。海南凌晨出现龙卷风，最少八人死亡。事发在凌晨四点几，海南省尖州市那大镇出现突发龙卷风灾害。新华社报道，在那大镇中兴大街和工业路交界附近的新楼盘和相邻的地盘工人宿舍部分倒塌，除了有八人确认死亡，另外还有一人重伤，一人轻伤。报道又说，相关部门根据事发现场树木倒塌、铁皮屋损毁、电线杆折断、路灯倾倒等的情况，结合天气雷达的分析，测出今次灾害为突发龙卷风。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十一点，热带风暴杨柳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650公里，即是北纬17.5度、东经110.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84点，成交金额37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8点，跌1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7.4跌个六，盈富基金26.3跌5仙，建设银行5.75跌5仙，中国平安89.1跌6毫，美团点评75元升2毫，友邦保险75.7升3.5毫。新华保险32.05元跌1.5毫半，汇丰控股56.05元冇起跌，中国生物制药10.94升3.2毫，蒙牛乳业31.5跌1.9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5，日元105.92，瑞士法郎0.981，澳元0.673，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68，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0,428点，跌51点。港金现价报14,42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1.8美元，卖出1,5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启福道桥底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日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就喺牛头角港铁站。另外喺新界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去大埔啦，同埋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啊，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大涌桥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快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啦，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天联方向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在晚上或者能见度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着白色灯，车尾就要开着红色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姓子豪，有咩送俾我哋嘅学生？ 天怡，我哋谂到啦，送毛啊！ 咩毛啊 ？No 啊！ 何解呢？ 就系要用一个平常心迎接新嘅学年。正所谓物轻情意重，千里送阿毛啊嘛！ 好诗，好诗。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呢一份开学礼物送俾每一个家庭。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欧，食嘢唔好咁重口味好啊！ 白师傅啊，食嘢你都要管， 最基本系要做到三少啊，少油、少糖同埋少盐啊嘛。 知道啦，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今日咧真系好冻啊！要起歌嘅话咧，应该系要起雪雪雪雪雪雪 雪乜啫？我呢首歌先至够冻啊！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嗰啲边度算冻啫？最冻应该系冷得我吞吞震啊！ 佢赢啊！佢赢啊！ 系啊！但呢一首歌咧，得你先至可以唱嘅啫嘛。 冇错啦，我系邓兆尊， 系桂花田， 仲有黄耀祖， 风霜快活人。 桂花田， 黄耀祖， 像我邓兆尊， 风霜快活人。 十一点半新闻翻嚟，风速快活人啦吓，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啦，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去到1:30。咁啊，曾志豪咧放假两天啊，因为放一个入院假。系啦，入院假系佢，唯独四系佢先有嘅啫。系啦， 挑断手筋脚筋。 直播室有黄耀祖，有邓兆尊，有桂花田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香港嘅18区啊，边区睇星，边区睇日出日落，同埋睇月光、睇夜景系最靓最佳位置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网上留言亦都无任欢迎噶吓。 阿祖啊，其实咩啊？其实咩咧？头先 其实咩？唔系我唔记得咗添。 系啊，因为你想讲嘢噶嘛。 我真系唔记得咗。 嗰个猴仔咧，嗰个猴仔话请病噶。 哦，挑个手 机都做咗啦，真系唔记得咗啊！哎呀， 真系 冇用啊，真系。但唔紧要，我要问下你哋两位嘅呢一个题。阿田，你头先一开始都话不嬲都系你管住阿华噶嘛，系咪？ 我冇话我管住佢。 管住。 你一开始你用咗一个字噶。 嗯，通常喺屋企都系我话佢多过佢话我嘅。 哦，即系你话事啦，系咪？OK。阿兆尊，你成日都话噶坐监噶嘛，系咪？ 呢个系嘅内心感受，唔改得出口嘅， 系唔好意思，我讲咗出嚟添， 唔紧要， 系而家喺阿联酋有一位嘅女士啊，佢要提出离婚， 系 你哋估下佢提出离婚嘅原因系咩？我可以俾啲贴士嘅，我估香港嘅女士们如果睇到。你咁样都要离婚？ 佢真系强烈谴责佢嘅， 真 系 会。 我都系觉得佢好离谱。 你用嗰啲名词喺屋企，我最近成日俾人用啊， 系啊， 买错雪条翻屋企，我强烈谴责你。 系咁，你跟住你讲乜嘢啊？ 咁点样谴责法咧？ 系啊，你谴责我啦，咁 啊，绑住我，绑住我，攞钱打钉我，咁啊，系啦。 我唔介意你用钱揸住我把口。 好，咁我讲翻先，讲翻嗰个先。 系啦， 我估先啦，我估先。 你估先嚟啊，小朱。 过分舒适同埋过分无忧无虑， 你讲紧 佢咩啊？好 近， 边个对边个先？ 咁系个女仔觉得自己啦， 即系个女仔对个男士，定个男士对佢？ 对佢对到好到咧，佢都无忧无虑，不如咧太富满， 富满添啊，太苦闷 系啦，咩叫富满？ 富满， 富 满系啊，总之 系 富满。 老夫即系老公啊？ 点啊？你话点啊？点啊？ 富满咁 啊？俾着你点样会认为 要去到离 婚嘅地步？ 忍唔住咯，要 俾我剪头发就离婚， 申请 点都唔掂啊？ 系啊，唔系阿我会话阿田唔使估，因为小尊你估得好准确， 系咩？真系， 即系所以你话好多女士听到系咪会觉得好火滚啊？ 系真系火滚嘅呢单新闻，我都唔明点解会咁样 嗱，你睇 出做得出。 你睇完埋佢里面咧，有讲到咧，就系个嗰位嘅老公，到个对个老婆啊，平时日常生活有几无微不至咧，你会令到更加觉得火啊！ 女士们，法院啊，都唔知点解会受审理呢单新闻。 咁佢要申请离婚，佢就受理噶啦。 根据我读个法律嚟讲咧，只要你肯去投诉，佢肯受单 case 就会。 佢系啦，佢就唔理三七廿一。 系啊，最多你新案例，新案例咪新判啫嘛，冇嘢。 呢一位嘅女士，佢形容啊。呢一段嘅婚姻好似地獄，两个人结咗婚一年，丈夫唔单止会主动做家务，仲从来唔同佢嗌交，未试过大声同佢讲说话。佢自己讲嘅任何嘢，佢老公都会当系圣旨一样。例如佢有个例子噶，呢个例子就好夸张。系咪有一次咧，即系随口同个老公讲啦，喂，你好似肥咗咁样。第二日个老公就即刻开始做运动，减肥，搞到做运动做到脚骨都裂咗。 系啦，因为佢嫌佢啊嘛，即系老婆有少少嫌弃，做咩你咁肥啊咁？哇！ 唔得，我要做运动。 即系即刻嗰个警号咧出现咗咧。点 解 个 警号声会 系 嘅咧？ 系咁啊，唔同国家有唔同嘅警号声。 你肯定阿联酋系咁样嘅， 咁样。 跟住咧，佢就话啦：唔得啊，我接受唔到啊，法官大人，因为我老公对我嘅爱同埋热情太过过火，所以我要离婚。 佢仲要话咧，令佢唞唔到气啊， 窒息啊， 系窒息嘅。佢仲话真系唔得咧，咁样我咩唔得咧？ 我仲有讲多一句添噶。佢仲话咧，我消化唔到啊！我消化唔到我老公呢啲咁极端嘅行为啊！嗱，各位听紧我 极 端行为， 强烈谴责佢老公啊！ 佢有冇讲佢同佢老公结婚几耐啊？ 有一年嘅时间嘅啫， 一年 嘅时间。个老公后屘都有讲啲说话，但我哋就系讲到呢一点。我估好多我哋风骚嘅听众听到呢一度嘅时候， 系咯，个老公嚟唔切啦，嗬？ 系咯，帮你做晒家务，你讲嘅嘢就系圣旨，总之你就系让我今晚做女王，系咪？即系做咗女王噶咯。但你竟然要离婚，话个老公唔肯同你嗌交喎，究竟系咩心态 咧？即系如果我系个官嘅话，呢个 case 然后两年再审 ，pop 咁。 点解啊？ 两年后你老公一定冇咁好啦。 我哋咁话，可能咧即系。 咦？即刻有同感喎。 三年试用期 系咪？第一年系通常最好噶。 系 蜜月期啊嘛，成日都系咁讲噶啦。 乜唔系蜜月期？拍拖嗰阵时第一年系蜜月期咩？唔系结婚第一年可能都隔咗几年噶咯。 可能你之前冇同佢一齐住嘅时候，咁啊结婚嘅时候有自己一头家，都系一个蜜月期。嚟噶嘛？咁當然啦，即係隨住你日子耐咗啦，相處耐咗啦，嗰啲嘢就慢慢呈現啦。但係呢個老公依一整年，佢都係對佢無微不至嘅， 啊、 對佢開如鳳食。不過 咩啊？ 真係嘅，認真 吃不消㗎，係會。 我會覺得 你唔好好似嗰个随从咁样啦，即系你会个男人唔系个 女 士咧，会觉得你做咩啫？你好似依靠紧我啊！我话乜你就乜，你好似又冇主见咧。 冇咗主见， 系啊，你毫无男人嘅。 但我身边真系有个朋友系接近咁样样嘅， 即 系 无微不至。 男仔系、 啊、 即系结咗婚，我谂都有廿年啦，即系个女出世而家都十八九。 呢廿年嚟佢都系咁， 都系一模一样。所以我都觉得好奇怪，都系个老婆系恶啲，但系个老公系好听话嘅。 唔系啊，你都系好听话噶。 我唔算，我成日想越狱噶。 你想即系你想和做两样嘢噶嘛？系咪先？你口你心讲啫，你成日口是心非噶嘛？咁但系问题诶，个太太有咩反应咧？ 个太太欣然接受， 嗯， 但系亦都冇话 有冇投诉啊？ 冇投诉，因为佢都觉得个老公系好好， 系 直至个女而家毕埋业啦，佢觉得个老好好好。 即係咁多年都 keep 到，咁 好似好簡單，佢 哋相處到咪開心咯。 老婆中意飲酒，老公唔飲酒嘅，係陪佢飲酒。 哇，其實呢個都係幾高難度做 嘅，幾難度高㗎。 我都識一個朋友係咁樣嘅。是啊，女士是喜欢饮两杯的，男士就每一次管接管送。其实他不是不喜欢喝的，但他知道嘛，哦，两个人有一个人要揸车回家，咁就即有一个不可以喝的啦。那比如老婆你玩得开心一点，我就负责照顾你，可能是喝到三四点的。但我常常都觉得哇，你不眼瞓的咩咁样。通常你咁开心即喝少少会令到你可以 keep on going 的嘛，不是你就我瞓咗的了，如果 是 不是。但他又做得到的，即其实我估啊， 即 坊间呢啲。 越挨是不是叫做算不算。 有人可以咁讲， 起码你识得收啦。譬如你强烈过分的时候，佢会识得收检翻，咁咪可以长久啲咯。 系嘅，即系话老公适当地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强起嚟嘅。 系啦， 即系唔好话老婆你揸住乜，你都系老婆揸主意嘅，就唔得噶嘛。你变咗一个弱者咁噶嘛。你咩下都系老婆嘅啫咁。 嗱，呢个老婆咧，仲有讲少少嘢嘅，即系佢同阿法官去到咁样讲嘅时候咧，佢话其实我真心啊，好想有一日我哋可以嗌一场交嘅。嗱，佢有。解说到点解嘅，佢话我老公太浪漫啦，我做错啲乜嘢都好，佢都系原谅我嘅咁样。跟住咧，明明系佢做错咗啦，个老公仲会送唔同嘅小礼物俾翻佢。 跟住老婆 I love you 咁。 系啦，跟住佢就话你做咩我都 I love you 咁样。但佢就话个太太系话我需要一场真正嘅对话，闹交都好啊，即系我唔想我老公系完全顺从嘅咯。 系 又讲到咧，点同阿田头先讲嗰种咧，即系男人，因为女士会觉得男士系要有主见嘅。 有尊严噶嘛？即系你唔系我做错嘢，你都喺度好似搞到佢错咁样，咁唔系一件事，即系咁样都唔系一件舒服嘅事咯。我觉得啱噶，即系佢太个千依百顺个太太咧，都系有问题嘅。 啊，就会觉得好似一个小男人咁样啦，可能佢需要红豆豆嘅咧，咁样系咪？ 唔止少啊，同埋咧，你头先讲嗰个国家咧， 系 咁一向都 系男人 话 事， 系咯， 所以个女士更加唔惯啦。 系啦，所以可能佢从小出生嘅家庭咧， 见到阿爸都系恰个阿妈， 系啦，阿妈又系咁啦，即系阿妈传落嚟都系咁啦，点解家之后都系咁？ 到 啊，可能系啊，我点可能享受呢啲咁好嘅福利啊？叫做 系啊，你边个嚟噶？系咪背后仲有目标？你想毒我噶之后系咪落毒噶？ 有啲咩做啊？可能就系出现喺嘅呢啲即系心情上面咧，情感上面嘅反差 唔到啊， 反差得太大啊！因为可能阿妈俾人虐，俾阿爸虐打，即系你唔知啊，即系讲举个例啊吓，因为佢哋好男人 男士嗰个地位比较高嘅，相对嚟讲 重男轻女噶嘛。 系啦，嗱个老公咧都要讲到嘢噶，老公咧就。想个法官啊，法官，你可唔可以停止审理我哋两个人嘅离婚？等我哋自己私下去解决啦。佢有原因嘅，佢话咁我哋结咗婚第一年啫，即系唔可以就咁断。 即系个老公啊，个老公 系啊，个老公讲啊，同埋法官大人讲啊，佢就话咧，即系啦，你俾多个机会我，我继续可以留。嗱，个老婆用到呢个原因要同佢离婚，佢都仲想舐住个老婆嘅，佢就话。一年啫，唔好用一年嘅时间咧就判断咗我哋究竟系咪适合对方啊？佢觉得咁样做系唔公平嘅，因为每一个人咧都要喺错误之中度学习，而我一直都好希望可以成为一位完美无瑕嘅丈夫。嗱，佢已经好多人觉得佢完美无瑕噶啦。 其实佢有自己嘅要求，做个好丈夫都唔差啫，嗬。 我有一个好奇怪嘅谂法，因为我唔知啊，究竟佢个年龄差距会唔好大咧？ 啊，呢个就冇讲到， 因为通常我觉得咧，如果咁就。通常都个年龄应该差距都有廿年到， 即系可能系个老公年纪大啲， 系啦，咁就变咗佢会特登迁就嗰个老婆， 惊个妹妹仔走咗， 系啦， 所以就要做多少少嘢咁样。我估佢谂紧嗰个完美无瑕嘅丈夫就系话，即系而家我老婆投诉啦，咁即系我而家要学 对我老婆冇咁好，咁可能我就会得到个老婆啦。 系啦，喂，咁同埋咧，通常咧，即系嗰个人嘅性格咧，有唔多唔少都有原生家庭影响，即系佢阿爸阿妈系点样的、啊。但系其实佢应该喺个咁重男轻女嘅世界里面， 我哋用一个最正常嘅讲法啦。嗱、 啊， 譬如一个年纪大少少嘅，佢曾经失婚过，咁、 啊、 佢知道咧，即系失去咗嗰种珍惜。咁呢个后生嘅可能比较啱啱即系啱啱结婚咁样，佢未试过失去过，咁啊更加就觉得呢样嘢系唔啱咯。 都唔出奇噶，其中一句讲到就 系。 错误之中学习啊嘛，可能上一段嘅关系佢自己未处理得最好，希望喺呢一段嘅婚姻里面咧，都俾佢机会慢慢学习， 冇错啦， 学下点样对个老婆冇咁好，令到佢可以同个老婆嗌交，老婆就会开心啦。包包嗰啲唔好送太多，婚姻就可能可以维持得到啦。 其实应该可能要咁做咗有平衡咯，嗬。啊，我想问你嗰个朋友廿年嚟啦，即系两公婆啊，三个同埋个女都相处得非常之好嘅，好融合。行出嚟嘅时候，你都觉得你会唔会觉得哇，使咩做到咁啊？ 嗱，佢又唔系老婆奴喎，佢又唔系老婆奴喎，出嚟个老婆俾面佢嘅喎，即系佢讲嘢好有 point， 即系唔系嗰啲即系闪叔叔嗰啲嚟嘅喎，即系出到嚟咧，佢又识俾面翻个老公，咁所以 OK， 我觉得呢个 OK。 哦，系啦，嗱，好似做到你嘅朋友咁样，可能就会好啲。如果唔系太过千依百顺，男人唔系个个受噶， 做得太好都俾人拉走， 又系衰嘅嗬。唉，啲女人真系唔知点搞，锡老婆紧要嘅吓，记住吓。 亲吻你的手，爱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地接受，反正在一起是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的冷漠都爱情了，如果爱情挂在起舞的钻石模糊，还是更清楚。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认真正看得着却不问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认真，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没差你再继续难分，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亲吻你的手，爱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起舞了，如果爱情化在起舞的城市模糊，爱是看他走却不问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忍，期待你挽回却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你差点再继续难分，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杰伦算什么男人？ 我想话咧，面试好似大家都经验比较少， 我都有噶， 有噶， 冇 啊， 系啊，咁做演员我即系要去 啊，都系 试噶嘛， 系喎、啊，你都有啲噶。 你嗰阵时电视台想唔想面试噶？ 都要噶， 即系叫你试几句咁系嘛？ 急口令啦、啊，俾个 急口令， 同埋急口令，同埋一个短剧俾你做咯。 哦 ，OK， 即系试少少咁样， 试少少啦， 系系。 咁但系有冇预先俾你准备 嘅？冇噶，去到先、 哦。即系一嚟就话啊，读咗佢啦咁样啊。 多数因为我就比较例外啲，可能即系可能试唔试到都应该 OK 嘅，即系你知啦，唔关我事啫，唔关我事嘅， 你都唔想嘅， 我都唔想嘅， 既定环境嚟嘅，改变唔到。 你都想从政途嘅， 我都系正途嚟嘅， 我都想行多啲偏门同头门。 系啦，好啦，嗱有一个咧，就是、有一间公司，我喺网上面咧，啲朋友咧系摆咗喺个面书度，我觉得几得意嘅。咁佢就话咧有一个咧走鬼。即系中意饮酒嘅，系啦。咁咧，佢去一间咧，即系饮酒嘅公司嗰度去应征喎。咁系饮酒，大家都 O 唔 O K 噶？即系你可唔可以试到咧？话饮咩酒？即系一饮就知道哦，佢系咩酒咩酒咁样。 有味道咁犀利，要读书噶嗰啲都真系要。 分红酒同白酒咯， 眼就睇到啦，系咪？ 我分到入得到口嘅酒，同有啲系入唔到口， 有啲真系入唔到。 系有啲真系好难饮啊，唔好啊嗰啲咯。 哦，系即系真系好唔好啦，纯粹个人口味噶啦。咁呢个人咧，佢见一份。工咧就系见即系请应该系一间酒嘅公司要请一啲人啦， 品酒师咁样， 类似咁样啦。咁佢就去走去应征啦，咁佢咧即系讲得好犀利嘅，呢、這个即系呢个酒鬼咧讲紧啊。咁佢就话咧，我能够你俾咩嘢我饮咧，我都会能够试得出你个俾我系咩酒啊，系啲乜嘢咩年份咩度数我都讲到嘅。 哇，年份同度数好难噶啦，譬如有阵时啲 cocktail 咧，即系里面可以有几种酒响度噶嘛。有啲朋友咧一饮都会饮到啊，我有呢个有咩嘅，有 咩 嘅咁样。 系啦，咁好犀利， 我都可以嘅，其实都 咁好犀利啦，系咪先？ 唔会中晒咯，但去到咩年份都知就真系好犀利。 系有咩年份同埋咩度数啊？你知有啲酒都会分度数噶嘛？咁喺现场面试咧，佢个个都话哇，真系咁犀利。你知噶啦，有啲人会觉得系咪咁巴闭啊？讲到自己咁叻嘅时候咧，咁跟住咧就会整蛊佢噶嘛，会 俾啲唔系酒或者沟落去 啊！你真系做得嗰啲叫做面试人员多啦，系啦。咁啊，即系因为见到佢咁巴闭啊嘛，系咪咁准确先？俾乜嘢种类嘅酒你都可以能够讲每一个酒嘅年份啦，佢嘅度数啦咁。于是乎有一个经理咧就同一个秘书讲啦，阿秘书就打咗眼色。醒目啦，打咗眼色，咁跟住咧就秘书咧就行出咗呢个面试室里面，跟住咧后来咧就翻嚟啦，跟住递咗杯嘢俾佢饮， 啤酒，热啤， 咦？点解你会知嘅？ 呢啲桥段嘅嘢多数 真系 热 啤啊！ 真系俾我热啤佢，阿东，唔系佢去咗几分钟嘅，咁应该都唔系太新鲜嘅，应该 有泡， 都应该都有啲凉咗嘅，应该冇咁暖噶啦，咁跟住就俾佢一试，跟住你知唔知嗰个男，即系嗰个酒鬼去佢讲啲乜嘢？ 28岁女性， 三分钟之前，新鲜咁样。 系佢嗰个酒鬼就话啦，女性23岁，有咗2个月。 吓，唔系喎，呢个系算命师嚟噶，咁样系。 跟住全场呆咗，冇人敢讲嘢，跟住冇人敢讲嘢，你知唔知之后点啊？ 即刻请佢。 唔系，跟住咧 道歉咯，应该要。 嗰个酒鬼话系以为自己咧应征失败啊，但系咧跟住咧佢话咧，如即系佢以为佢自己咁样讲之后咧，即系见唔到呢份工，佢话。如果我呢份工见唔成嘅，我就讲埋边个系佢老豆。 假噶系咪啊？边有 实咧？ 边有人可以即系做从事嗰啲即系品酒师傅嘅话，你唔会讲到呢类型嘅题目噶？ 咁可能 part time 又另外一种咧。 你唔知咪？但系佢脑筋急转弯啊！因为你 咁又系，反应系快嘅。 你喺度玩我啊嘛，系咪先？你俾杯尿我饮喎。 真系喎， 系咪先？ 可能我俾佢一个惊嘅。如果佢比较乱嘅话， 好过分！我觉得件事好过分。 过分。是讲紧即系面试嗰间公司，咁人哋真系有咁一门技能，系真系咁叻，可以。 真，你饮啤啤啤酒，突然间俾杯咁嘅嘢饮，我都会发嬲噶嘛。 我会啊，但系你发嬲嘅话，你又点解会知道嗰位女士？嘅 Vivi， 你可以 test 得到係有新技啊 咁 樣。咁 還掂佢都咁樣玩，我咪玩翻你啫嘛。 我會直接啲啊，唔講咁多。 係啊， 一 潑咗嚟， 係 啊， 女穿牆咁樣啊，噴出嚟啦咁樣啊。 咁啊，面試都有嘅，真係嚟曬。不過我睇完一笑置之啦。 本港地區楊柳燕。 酿酒系正稳定地远离香港，离本港超过600公里。过去几个钟头，本港风力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短时间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洋流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一点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539点，跌76点，成交金额40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8点，跌1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7.8跌个二，建设银行5.74跌6仙，盈富基金26.25跌1毫，友邦保险75.75升4毫，中国平安89.05跌6.5，中国生物制药11.16升5.4，美团点评74.85升5仙，新华保险32跌1.55，汇丰控股56.05冇起跌。蒙牛乳业31.45跌2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5，英镑9.573，瑞士法郎8.002，澳元5.278，加元5.891，新西兰元4.954，欧元8.6964。每百日元对港元7.4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72。日经平均指数报20,420点，跌58点。港金现价报14,42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2.71美元，卖出1,54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咧，伟业街方向油塘咧，近住丽业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青山公路古道段方向上水。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同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 展翅青见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7点半喺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隆重举行。 表演嘉宾包括十字步皇后薛家燕、人气组合 BOP 天堂鸟 featuring Bingo， 同埋有 Mira。 Let's keep moving。 当晚香港电台第二台仲会现场直播， 攞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出席啦。 我系夏雨，长者医疗券计划有好消息。除了原本的2,000元，今年还单次额外发放多1,000元医疗券，累积金额上限亦加到8,000元了。除了医病，医疗券还可以用来做健康评估或者睇牙的。长者、他们的家人和护老者，上 hcv.gov.hk 或者打2838-2311就可以拿到服务提供者名单。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虽然每日的工作都很忙，但是我都一定会抽时间去跟女女相处，享受这个亲子的时光。女女的笑容就是我的原动力。除了欢乐之外，我觉得还有的是责任的。当有小朋友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那个 responsibility 是重要，而你会改变你的生活的模式。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开心发放家的温暖，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美电看看。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好啦，一嚟讲下气温先。我哋而家天气就30度，湿度78度，咁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嘅。下午短暂咧有阳光同埋和暖咧，至呢个偏劲嘅东风。咁初时咧离岸间中会有强风嘅。 系嗰边嗰啲信号要讲嘅。 系啊， 讲紧啦。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嗰边我唔知边 系。系嗰边系啦系啦。 雷暴警告有效到几点啊？ 1:30啦。 系啊，冇错。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吓。 OK。 12:00之后咧，风速快活人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桂花田、邓兆尊同黄耀祖啦，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今日我哋这么近那么远，在呢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我哋今日系讲 日出日落、睇星星、睇月亮嘅地方。 系啦，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这么近，那么远。在那 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其实就系做呢个资料搜集咧，你就会见到原来香港真系有好多好靓嘅地方，仲有喺好多好靓嘅地方里面咧，到咧可以见到好多好靓嘅日出日落呢啲嘅自然景象啊！是啊，我哋讲咩先啊、日出日落观星睇月亮，我哋讲边边先啊。 不如讲下我哋大家即係通常呢，如果係真係睇呢啲大自然嘅景象呢，係睇乜嘢，即係你自己到心头好系啲乜嘢。阿兆尊，如果你喺你屋企啊，就咁喺你屋企啫，抬头望到系。 天花板。 又唔系嘅。 系啊。 一两粒都睇到嘅。 即係睇星嘅都系睇星嘅。即係屋企睇唔到日出日落嗰、那个或者系围广景。 日落睇到嘅。 你屋企睇到日落嘅， 我屋企都系睇到日落嘅， 系咪 啊？睇唔到日出嘅， 啊哈， 个日落其实琴晚个日落已经好靓啦，因为琴晚嗰个时间我翻咗屋企啦，已经，跟住就睇到个日落。啊！我有相喎、啊，可能， 因 為我 琴 日，因為我琴日有同阿 Molly 影相嘅嗰個時間，跟住，哎呀，冇影到嗰、那個個天空啊！但係琴日咧紅色咁樣咧、 因為落雨啊嘛， 係 啊， 所以落雨 打風嗰啲天氣咧就好靚啊咁樣。嗱，我自己咧講真嘅，我喺香港咧冇乜睇星嘅經驗。就算話流星雨嗰啲咧，即都係嗰陣時，即係細細個跟人哋去咗西貢睇咗一次啦。但係平時咧，我中意飲翻杯啊嘛。咁咧，我都會揀唔同嘅餐廳，可能佢哋有個户外嘅地方，可以飲住一杯睇住日落嘅咧。其實我都有啲推介可以介紹嘅。 喺、香港係咪啊？ 喺香港啊！ 認真，我又冇自己咧冇特登走去睇香港嘅日出日落啊，因為即係。系咯，啲時間啦，通常你都係會去旅行。 你睇係啦，去旅行可能 你就會特登走去睇人哋。 咁你對上一次係幾時啊？ 對上嗰次睇，我喺香港啊，我喺香港真係冇乜點睇日出日落，睇日落多啲嘅，因為日出實太早啦。 但你見到咧，我哋 係 同大家分享嘅相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原來我哋係錯嘅，唔係要去到外國旅行嗰陣時咧，先至睇人哋嘅日落日出，因為我自己都係咁樣啊。 香港嘅日落其實都好靚， 非常之靚。嗱，我推介一個路線先，唔使特別去嘅。如果你6:00咧途經呢個東區走廊嘅話咧，你沿住向住中環方向行嘅話，你已經望住維港加日落，已經係超級之靚噶啦，已經 係啊，係啊，呢呢、這個係我最印象咧，就係有一次參加同事嘅婚禮，而佢嘅婚禮咧喺嗰個那個大廈嘅。几廿楼咁样，即系唔知十几廿楼咁样咧。啱啱佢系拣，因为 边区边度啊？ 尖沙咀 区。 咁跟住咧，佢嗰个方向咧系向住日落嗰个方向。 系咪唯一一个嗰、那个嗰栋大厦？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咁、啊啊、跟住咧，即系哇，佢简直系 perfect 完美啊！咁不过咁啱嗰日咧，佢就即系 即係比較大霧，但係咧睇翻有啲相咧喺嗰個酒樓，即係嗰個叫酒樓嘅都係，咁咧佢整一個心形，跟住後面嗰個背景，因為佢喺露台啊嘛，佢背景就係一個日落啦。 我都有去啊，你影咗一萬張相啊嘛，嗰日自己 係啊，即係嗰度咧，我就係覺得哇，原來係可以咁完美嘅呢、這個日落咁樣，可以配合埋一個婚禮咁，呢、這個咪就係可以喺一個繁華嘅鬧市裏面去欣賞嘅日落咯。 嗱，如果你話日落嘅話，不如我逐區嚟啦，同大家推介。好啊，揾咗啲資料嗱，日落就西邊啦，所以咧通常都係向住西邊嘅方向咧，你就有著數啦嚇。新界區先， 係 有一個地方咧叫做白泥啊，不論係睇日出日落咧都非常之出名嘅。 即係嚟錯咗咁解？ 唔係白色嘅白係啦，唔係嗰個，因為咧佢一周圍咧都係啲好淺嘅海灘嚟嘅，變咗咧不論係夕陽又好啦，日出都好啦，佢哋咧會喺翻個水面嗰度影射，好似有少少天空之鏡嗰個感覺啊，變咗咧呢個就係一個好獨特。嘅特色嚟嘅，新界區咧有白泥可以同大家推介一下。香港區方面咧，最西邊嘅海灘咧就叫做龍鼓灘，即係除咗所有嘅離島啦，佢哋嗰個本身咧呢個海灘咧嗰個海灘線好長啊，所以咧就嗰個視野好廣闊，而且亦都係有少少呢個天空之鏡嘅感覺。咁你諗下啦，佢香港最西邊、香港島啊最西邊嘅地方啊嘛，咁你諗下啦，同嗰個日落咧又會有最近嘅距離啦。另外咧有好多人咧會話流浮山啦、烏溪沙啦、東涌嘅沙咀頭泥灘啦等等啊。都會九龍區咧話觀塘嘅海濱公園啊，即係唔使去到好遠嘅喎。觀塘嘅海濱公園都係九龍區嘅西邊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會係見得到好清晰啊、好靚嘅呢一個地點嘅。咁另外咧就話，如果你望高啲又點啊？香港島方面咧就係呢個西高山嘅有一個展望台嘅，雖然係要上好多嘅樓梯，但你上完之後咧見到咁靚嘅日落咧，就 覺得值得㗎， 咩都抵曬啦， 係啦，咩都值得嘅。 如果我話睇日落嘅話，我話。我都有一啲即係暗地裏，即係知道即係邊度可以飲住一杯有個露天嘅地方。除咗頭先有天房嘅尖沙咀有，其實仲有好多地方都有嘅。我而家推介嗰啲咧就唔係嗰啲最貴價嘅酒店啊，即係價錢唔係最貴啦。喺太古城嗰邊咧都有一個酒店嘅，佢咧就喺三十幾樓嗰度咧 就有一個飲嘢嘅地方， 飲嘢嘅地方都大嘅，咁有室內嘅地方有室外嘅地方都有，咁佢咧都有成180度可以望住曬成。个日落系点噶？都虽然有少少楼遮住，是但个感觉同个气氛系几好嘅。咁亦都有几大机会撞到我嘅。 北角嗰边咪都更加咯，系咪啊？北角嗰边即系沿海， 沿海嗰边 沿海，但系佢未必有个咁样嘅地方可以户外。我冇去过，我就唔知啦。如果你话另外咧，就铜锣湾都有嘅。铜锣湾有一个咧就近维园嘅酒店，佢咧就装修完咗之后咧喺27楼嗰度咧，亦都有一个喺外面 露天嘅， 露天嘅睇日落系几靓嘅。如果嗰个你话酒店啊要上到27楼都贵啲嘅话咧，唔怕，佢隔篱咧有另外一个商场嘅，商场咧5楼嗰个地方咧都有一个大露天嘅地方。都是可以看到日落的、 我也有推介的就是在成日说看大浪呢，当台风的时候看大浪呢，在西环那里呢，那个真的呢无敌无敌，简直是可以望到整个即圆咕噜的弹簧去望加上海呢，其实是那个位置是漂亮的。我真的香港真的看日出日落的地方 其实好多 真的不少的。因为呢在外国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次很久之前即是讲廿年前咧，去夏威夷咧，我话做咩啲人，即系好似系一个景点嚟噶。我做咩啲人，咁咩？点解我哋要成五点钟就一定要赶住五点钟去到嗰、那个海滩啊？咁，跟住个导游就话啦。冇啊，要去睇日落。我吓做咩要睇日落啊？ 日出定日落啊？ 日落5点系黄昏嗰时噶。佢话呢度好兴噶，好多人咧特登走去嗰个码头咧，就一齐向住嗰个方向睇嗰个日落。我话哦，佢话因为咧外国嗰啲朋友咧就比较少，唔知点解会比较少睇到日落嘅情况，所以去到嗰个海滩一定去嗰个码头咧，嗰、那个时间钟数咧就大家等住睇日落啦。 我都试过喺菲律宾。 是 不是、啊、现在尤其是机场很近，一落机就已经是赌场区的时候，有一个海滩，即是那里他们又是这样的，到五点钟哎望住那边望住那边、 啊、 看着咸蛋黄。啊，因為幾靚下㗎， 係咪啊？即係會係一個特定嘅指定嘅時間啊，去睇就係睇日落咯。係 啊，嗱，夏威夷啊、菲律賓嗰啲我哋唔講啊嚇，我哋今日講香港啊。1872388咧係我哋嘅電話號碼嚟嘅，歡迎我哋嘅聽眾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啊，就算係日出日落啦，或者係睇星啊、睇月亮啊嘅地方咧都可以嘅。 係啊， 嗯。 这么近，那么远，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欢迎大家提供下在香港看日出、看日落、看星星、看月光、看我们的夜景，哪里是最佳位置呢？我们电话里面我们有听众啦。 Hello， 梁生。 喂，是。 你好，梁生。 是，你好。 是啊，风骚百户人啦。是啊，你是想推介看什么的天然现象？ 日出先啦。 哦，哇，已经看日出先，即是说他有铺排次序。 都几多的。 是啊，是啊， 来来来来来。 日 出先。日 出二去的，我想是讲的都是揸车去的啦，二去。 是。 飞鹅山道。 啊，飞鹅山道。 飞鹅山道就是看日出。 飞鹅山道，咁就行到去有个嗰度有个营地嘅，有个童军营地嘅，咁佢系基围二营地，咁喺嗰度落车就行少少，行上山，行到五分钟到啦，大概。 哦，咁好近啫，五分钟。 系啦，东阳山嗰度叫做。 东阳山 有冇话几点系可以睇到最靓嘅日出啊？即 系几点？你其实要睇天文台，佢话 有几多？系啊系啊，因为日日都 啱噶，系啊系啊。 系啊，每一日唔同噶嘛呢个。 呢个系咪你嘅嗜好嚟噶？你都会去搵唔同嘅地方睇一啲咁靓嘅自然景象。 我系中意行山嘅， 中意行山嘅。O K， 啊， 呢个就容易嘅。 是啊，咁如果係即係唔介意要嘥多啲腳骨力嘅，咁其實香港就坦白講真係好鬼多嘅地方。 係啊係啊，大東山我啲同事係走去大東山睇嘅話。 大東山就都得，當然得啦，遠啲啫嘛。 遠好多， 去到大嶼山嗰邊咧就 係啊，都有都可以。 飛鵝山近嘅都係啊。 仲有咩推介呢？咁？ 有咩推介？大嶼山另外我覺得有個都幾好嘅，叫老虎頭。 老虎头真系冇听 过，老虎头，老虎头系 钉实乸， 系啊，钉实乸咯，我哋成日都话去嗰度钉实乸咁样咯。 有几好咧？点解咁好？ 有几好？其实嗰度系即系相对于大东山嚟讲，条路冇咁远啦。 系， 可以选择由梅窝行上去嘅。 系， 如果系行惯山，唔惊。即系唔惊条路好斜嘅话咧，可以选择由愉景湾行上去嘅。 哦，咦，都有两条路喎。 几耐啊？大概要行？ 愉景湾就近啲嘅，坦白讲，点解佢会话即系唔介意斜咧？咁因为愉景湾系其实系喺只愉景湾上边嘅。 哦 ，OK。 系啊，咁就大概即系个零两个钟行到上顶噶啦。 咁你即系 都系个零两个钟， 半夜三点开始行， 斜都未用。 系咁睇日出梗系要咁样噶啦。 系啊，好好好。嗱，所以我同阿田就好难睇得到啦。 系啊， 都唔系嘅。咁你咪去上飞鹅山顶咯。 啊，系都系都系呢个一个选择啊。 系啊系啊系啊。 嗱，两个日出点啊？咁有冇日落点啊？ 日落咧，我就日落少啲，我就撞啱，有时系撞啱嘅。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喺油塘上面咧，就嗰度咧系有，我唔知你认唔认识嗰度有一个咧系战前嗰阵咧系有啲机枪堡啊，咁样有啲地方嗰、那个叫魔鬼山。 屋企魔鬼山 系啦，喺油塘行上去嘅，其实车即系行上去有好大部分系车路嚟嘅，跟住行少少都啲即系铺咗石屎嘅即系小径。咁上到頂，咁就嗰度咧，你咪係望到日落咯。 嗯 不過嗰度我覺得啲人係會睇日出多啲咯，因為嗰度響東係離玄門啊嘛，嗰度。 係咯係咯係 咯。係啊，離玄門咧都話咧係另外一個咧睇日出咧好熱門嘅地點嚟噶。 喺個海嗰度出嚟啊嘛。 係啊，睇住佢彈出嚟啊，幾開心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咁有冇睇星星㗎？ 睇星嗱，我細個係有睇星嘅。係。但係我會發現咧，而家香港真係難咗好多。我係試過去一啲好僻、好僻、好僻嘅地方咧，都會有光咯，四周圍。 我就有一年咧去到學鬥嗰度咧，就參加個營火會咁樣咧，跟住咧我就話：我終於睇到原來香港好多星星嘅咁樣咯。學鬥都應該幾 學鬥係邊一區啊？ 粉 嶺， 粉嶺 係啦，粉嶺嗰度入到去 咯。咁就真係嗰度，因為比較即係郊外多啲啦，屋即係大廈唔林立嘅，咁所以咧就屋可能都比較少嘅，咁所以淨係得我哋嗰啲營地啲燈咯。咁所以抬頭望，哇！真係好多星喎，原來香港咁係光污染都幾～ 幾嚴重啊？嗬？ 係啊，其實係㗎。咁細個嗰陣，我係我同啲朋友係話去即係大澳門，即係清水灣道嗰度咧。 係大澳門。 咁嗰度又係入，原則上應該係揸車可以入到去嘅。 係 有冇去過？ 我都去過。係 啊，小專哥有去過 嗰啲嚟嘅。 吓，嗰啲好多時咧，小學旅行、中學旅行去嗰度去嗰度旅行嘅， 所以咧 要啊咁樣噶嘛。 呢個咧都係你嘅嗜好啦，揾咗今日幫我哋提供咗好多唔同咧，不如係睇星星又好啦，日出日落嘅地方都有啊。多謝曬梁生你嘅電話， 多謝 ，thank you，thank you。 咩好多行山朋友咧就會認識好多咯，嗬。 係啊，我哋都要讀下我哋網上面嘅留言啊。嗱，你哋準備緊嗰陣時咧，我介紹多個地方啊。阿宇幫我哋揾呢個資料嘅，就頭先我都有提過嘅咧，就係呢個下白泥啊。佢里面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叫做波子形，波子形系咩嘅意思呢？就即系话咧，好似一个透明嘅形状，好似个波波咁样嘅。我而家可以即刻俾张相我两个拍档睇下先啦吓。好，阿田睇咗先， 我睇到睇到， 系啦，波子形咁样咧就即系透明，亦都有系半透明嘅营地嚟嘅。咁啊，里面有一张床噶，咁你瞓咗喺里面度嘅话，夜晚黑咩都冇，冇灯嗰样嘢， 所以玻璃屋咁样， 玻璃屋咁样你就可以睇到天上面嘅星星咯。呢个咧即系对于情侣又好啦，一家人都好啦，可以试下考虑睇下。 我都考虑去睇啊， 系啊，呢个真 系 好靓嘅呢个。 我啲听众咧，即系好多提供啊，咁咧阿编咧就话啦，喺蓝田咧可以睇到美丽嘅晚景嘅，即系话喺蓝田咪望落去咧可以睇到维港两嘅夜景啦。咁阿 Chiwako 咧就话喺屯门公路转车站就可以睇到好靓嘅，屯门应该系睇到日落啦，系咪？系啦。 日出日落都一定会睇到嘅，睇你边个方向啦。 系啦系啦，嗰边啦系。咁啊，另外咧 ，Ivy 咧就话啦，琴晚日落嘅狮子山下漫天通空，咁佢话咧喺屋企窗口咧影到啦，佢话佢自己住牛池湾嘅，佢话都景色都好靓下噶。 呢度咧有 Winston 啊，佢咧就话咧日落咧最方便嘅地方，佢觉得系西环或者系海港城，即 系 尖沙咀嗰边嘅。日出咧辛苦啲啦，西贡啊、大东山啊，好靓啊。佢哋我哋听众真系好锡我哋啊！佢将好多唔同嘅靓相咧摆晒上我哋网上面。 我话不如影，如果有靓相嘅影埋出嚟 post 埋俾我哋睇啊嘛 我呢度有个 mark 屋啊，佢话其实西贡仲有一个叫水浪窝，嗰度有个观星台添啊，夜晚全黑咧睇星好靓。 哦，系啊，水浪窝我哋之前咧讲一啲行山嘅路线咧，好似有讲过，好似一个小小嘅古城啊、古堡咁样嘅堡垒嗰个咧，所以咧我哋嘅听众都有摆到相上去啊吓，真系好靓啊吓。 好啦，我有个。梁咩梁文杰啊，佢话咧吊灯笼日出，但比较难去呢、這个地方咧，应该系咩啊？ 即系叫吊灯 笼，系啦，即系要喺乌蛟藤嗰度起步嘅。 哦， 咁咧就喺行山路行上顶，后面咧就有系呢个叫做印洲塘嗰度咁上下嘅嘢。 好啦，阿威威咧就话大澳码头啊，佢话睇星星一望无际，无遮无挡，尤其是睇流星啊， 可能真系会好啲， 一定系啦， 少啲高楼大厦啊嘛。 系啊，佢话唔系流星高峰期咧都有机会睇到一两粒星嘅。佢话如果天色好嘅话咧，仲可以用望可以望到澳门添。佢话咧睇日落超大个咸蛋黄，好好味。佢 搞到你讲咸蛋黄，唔知我即刻肚饿添，真系。跟住咧呢度 Learn Man Kid 啊，佢咧就话咧影星星咧其实有难度噶。佢话但系影相嘅位置咧就叫做摆头墩嘅万宜水库西坝嗰边嘅。佢有摆到一张相俾我哋，虽然佢话好难影，但系你喺嗰张相度你都见到其实香港睇星星嘅地方都真系其实可以几多几靓噶。 系啊，我呢有个张永聪，佢话咧喺粉岭嘅长山啊。因为可以睇到星星同埋享受下家乡嘅宁静，远离呢个烦嚣咁 啊！系啊，真系啊，有时即系望下大自然咧，嗰个个天咧系好多嘢睇嘅。咁啊，阿 Jessie 咧就话啦，喺马湾睇黄昏，佢话哇，浓浓嘅烟霞变成粉红色，佢话靓啊靓啊咁样。Andy 咧就话啦，沙田咧系不可缺少嘅。 系， 跟住咧 即系区区都有睇头啊，真系咁 样嘅。跟住呢啲就话南新围都唔差噶。咁啊，阿麦拉咧就话啦，睇日出就是大东山啦，睇日落就下白泥啦，跟住睇星星就是大美督嘅水坝。 我有睇过呢、這个，因为去烧嘢食嘛，即系顺便见到嘅啫。另外咧就话海怡嗰边咧，即系都会有靓嘅地方可以睇到呢一个就是日落噶吓。 系啊。香港真系靓景有好多好多好多，欢迎大家喺我哋嘅网上面咧睇下听众 post 出嚟嘅相啊！ 系啊，要睇日出日落睇星星，亦都唔一定要去外国啊！香港都有好多靓嘅地方啊！ 肉眼能看透现实，眼中各种角色幻觉，虽不堪化病态为创作精神，叫草间。 生命变斑点发生，开作天炸强逼的艺术，像美丽野兽，天地空间变得很神奇又震撼，前卫扭转殿堂，要世界不安，要眼界不可名状，波点可以遍地盛放，全靠和惯例去冲撞，誓要好势若狂，要过去冲吧，你满是圈圈难关撞，创造无限蔓延在光明，救得破俗世期望，再次突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点2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民阵召集人岑之杰表示，早上已经收到警方就831的游行和集会发出的反对通知书，他们会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对上诉成功不敢乐观。有團體朝早在佐敦集合，準備聲討民陣，雙方發生口角並一度發生推撞。岑之傑說，有關團體錯誤將另一組織香港彩虹的地址當成民陣會址，於是他們朝早到集合地點等候有關聲討人士。有人指罵岑之傑是暴徒，岑之傑就回應他從來沒有衝擊過。有人嘗試搶去岑之傑手上的揚聲器，亦有現場人士罵在場記者是假記者，有途人高叫香港人加油。有业务律师透露，早前到新屋岭扣留中心协助被捕的示威者时，警方只是开放一个房间处理，被捕示威者需要等候好长时间才可以同律师会面，见面期间要打开门，中心设备亦都不足，质疑警方的安排是留难，制造不方便。香港人权监察认为，如果警方故意拖延律师和被捕人士的会面安排，做法绝不理想。本台向警方作出有关查询，暂时未有回复。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表示，学生的成熟程度不一，没理由进行中学生集体罢课，亦不会推动。认为有个别学生较成熟，有想法，想透过罢课表达政治意见，会尊重他们。呼吁校方就学生校内罢课活动提供场地，至于有学生参与校外罢课活动，就按照请假方式处理。叶建源表示，教协现阶段没有计划推动教师罢课，但不排除在未来情况严峻时会罢课，会视乎情况，尤其要考虑政府有机会提出紧急法，若果涉及压制市民基本人权自由，推动教师罢课抗议机会较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24点，跌91点，成交金额40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8点，跌1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7.6跌4，建设银行5.74跌6仙，盈富基金26.3跌5仙，友邦保险75.7升3.5，中国生物制药11.18升5.6，中国平安89.05跌6.5。美团点评74.65跌0.5，新华保险31.95跌6，汇丰控股55.95跌1毫，蒙牛乳业31.5、31.5升，系跌1.95。汇市方面，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5，日元105.92，瑞士法郎0.981，澳元0.673，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67，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0434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442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8美元，卖出1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家有爱种的 Lu， 开学有份礼物我想送给每个家庭，就是便利贴。因为当你有什么要跟家人说，就可以写上去贴在他见到的地方，一见到就立刻会想起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这一份开学礼物送给每一个家庭。 打波先来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知识科技专家 Ben， 最紧要咧就系你弃置或者转让呢个手机流动装置之前咧，记得第一时间就掹咗张 SD 卡出嚟啦。冇 SD 卡咧都会有 SIM 卡噶嘛，其实都会有少少数据储存，嗰张都要掹埋出嚟噶。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赵 B 知识会者。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虽然大麻在某些国家或者地区可以作医疗用途，例如舒缓癌症导致的严重痛症、减退食欲、呕吐，但是并不代表大麻对身体无害的。 没错，禁毒常务委员会主席张建良医生就表示，大麻植物不是药物，它本身含有过百种化学物质，包括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即使医学界有研究用大麻素做医疗用途，都只限于医护人员处方，而且都用以舒缓某些严重痛症或药物副作用，并非一般网上所讲咁以偏概全。 张医生仲话，吸食大麻会干扰中央神经系统，临床诊断证明有机会引起其他的精神问题，例如焦虑症、惊恐症同埋思觉失调。 大麻亦都会影响我哋嘅神经系统同感知系统，喺大麻影响之下，专注力同理解能力都会下降。 张医生更加提醒我哋，吸食大麻系无助减压，更加会上瘾。如果想放松心情嘅话，建立规律嘅起居饮食习惯，同埋多做运动，强健体魄更加有效嘅。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老板，今日公司是分开纪念日。 啊，你终于走啦？ 不是啊，我要将啲 file 分开啊，重的放下层，轻的放上面。 老板，我都有分开纪念日。 啊，你不要走啦。 不是啊，我要将旧的电线抌咗佢，同佢哋分开。 咁你哋听住啦，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办公室工作上安心。潜在危险你要睇真，我是 Michael 黄俊霖。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有啲口痕添，但又未够钟放 lunch 啊！食啲零食好喎、啊。我包咸蛋黄鱼皮咧，唔系，我记得仲有两包噶。喂，边鬼个食咗啊？ 唉，肯定啊，肯定系佢。喂，咁食咗都应该写低张字条，话俾我听叫我补货啊！真系。 钱秘书。 唉，平嗰啲佢又唔攞，攞鬼咗啲贵嗰啲啊！嗰啲要泰国买噶嘛，50-60蚊包噶。嗱，肯定啦，肯定系个曾老板啦。嗱，佢平时咧吓，成日趁我唔喺度嘅时候啊，就攞我啲零食噶。但系成日攞完攞啲嘢食咧，佢又唔请翻我食翻嘢。唉，做老板做佢咁孤寒，真系真啊！ 钱秘书， 喂，做咩咁大声啊？吓死人啤！阿老板。点解帮到你啊？啊唔好意思啊，呢位系 听到我嗌你啦咩？呢个系我朋友俊林啊。 俊林，啊俊林你好啊，俊林。 抹翻你啲口水啦。 我系曾老板个秘书，其实你叫我甜甜姐姐就得噶啦。 甜甜姐姐你好，你可以叫我做俊林或者 Michael 都得。 俊林 Michael， 咁我叫你林林得唔得啊？ 唔得啊，唔可以啊。你把声嗌佢林林，大年纪扮可爱，好难顶啊！ 咩好难顶啫？我冇扮嘅，我一向都系咁可爱嘅，我一向都系咁噶啦。啊，咩住先，老板，你同 Michael 系朋友？ 嗯哼， 你咪玩啦！你话你系两父子嘅，都有人信啦。不过，听住啦，以你咁嘅款，又冇可能生得出 Michael 咁有质素嘅男仔嘅。 啊，唔知早嗰排边个俾人认错你系妈妈咧？ 我系一个妈妈，我系一个妈妈，点会认错妈妈啫？ 不过你隔篱嗰个唔系你个仔嚟嘅喎。 系啊，我女啊嘛。 我哋讲翻正经嘢，Michael 系注册安全主任，佢今日放假。我叫佢上嚟帮你望一望喺 office 嗰度嘅职安件啊，有冇嘢做得唔够好啊？ 即系咁嘅，阿林林啊，其实点会做得唔好啫？其实我哋公司生意年年都上升嘅，你睇我仲喺度做就知啦。 甜甜公司生意做得 好，甜甜姐 姐好冇？甜甜姐姐 幼稚园咩？唔好理佢。 公司生意咧做得好，当然系好事啦。但系公司嘅工作环境都好重要噶。况且有一个安全、舒适、整洁的工作环境，员工做嘢先做得开心啲噶嘛。 咁又系啊，阿 Michael、阿林林啊，咁我哋 office 嘅工作环境合格唔合格啫啊？我合唔合格啫啊？ 等我睇下先。 咧，其实你唔使左望右望，我咪喺你面前咯。 失礼街坊，你照讲得噶啦。 啊，点啊？ 我就觉得有少少乱。 我头发乱咗啊！我日日都有梳头噶，我唔觉有啲乱啊！唉，真系唔怕话你知啊！ 都话你私生活好乱啊！ 咩啊，老板讲咩啫？即系呢度咧，其实整齐干净过我屋企好多噶咧。 得噶啦，你屋企狗窦咁样，冇人想知噶。 系你整乱啫嘛？ 甜甜姐姐，其实咧 office 咁乱，同事好容易发生意外噶。 甜秘书。你听唔听到 咩呀？ 平时我同你讲嘢，你就喺度咩呀？发耳盲咁样吓，当听唔到。Michael， 你讲多啲俾呢一位甜甜姨姨听，佢系呢方面嘅知识系零啊。 咩零啫？我宁愿啊做多啲嘢，都唔去用咁多时间执嘢啫。 听 Michael 讲。 哦，好啊，林妈咪讲啊。 OK， 好啊，咁不如我哋由柜桶开始讲起啊。 吓？即系咁嘅，你唔好谂住自己靓仔咁啊，乱咁讲嘢先得噶。咁柜桶咪柜桶咧，有啲乜好讲咧？ 叫你唔好穿啊！ 即系对住， 叫你唔好穿。 穿嗰个都系你啫， 同埋 柜 桶唔好调转讲。 我零食啊， 唔好调转讲。 咁柜桶咧开完之后一定要有手尾噶，要闩翻埋嗰个柜桶，唔可以好似依家咁样伸咗四分一出嚟啦。 摆明系有人攞咗零食啊，跟住唔闩冚咯，咪剩翻四分一出嚟咯。其实唔关我事嘅，系偷零食嗰个人咋。其实都系闩剩少少啫，都唔紧要咯。可林林， 唔系唔紧要噶。如果啲柜桶闩得唔好，其他人一唔为意就好容易撞埋去噶啦，咁咪会整损手同埋脚咯。严重嘅话，仲可能会撞到头添噶。 吓， 系啊，所以记住，用完嘅柜桶一定要闩翻好。 唔该，嗰啲攞完人哋零食嗰啲人啊，闩翻好个柜桶，唔好留翻啲蛛丝马迹俾人睇到啦。OK 嘅，你话咩系咩咧，我都会做嘅，因为我都知道你系为我好啫嘛。我明嘅，嗰啲唔该闩翻个柜桶佢啊，自己行去闩啦。 你闩埋把口先啦。 我讲咗唔止五十次， 因为系你讲 你冇一次听得入耳，再次证明你法耳盲。Michael， 除咗柜桶，仲系呢个同事之外，我哋 office 有冇其他问题咧？ 有啊，老板你啦。 我见你哋嘅文件柜都摆咗好多嘢， 摆嘅就唔睇嘅。 啊，即系林啊，即系咁嘅，我都话我哋嘅生意蒸蒸日上啊嘛，每一日我哋都接一千几啊八百单嘅新闻，我想讲嘅 file 啊，嗰啲梗系多噶啦。 啲秘 书 我都唔炒嘅真系。 我明，不过。但都唔应该咁样摆噶， 咁即系又生意多又唔咩，应该点摆啊？咁我唔明白、啊，咁又唔好咩？ 你可唔可以摆埋自己一边先啊？ 你都摆好啲你个款啦、啊、吓，唔好成日摆款。 我已经摆咗好好款噶啦，我已经提过佢100次，太重或者容易打烂嘅物件。佢系应该放喺柜嘅下层嘅。 我咪成日喺地下咯，你见到噶。 所以我唔会俾你上二楼噶。文件柜嘅负荷亦都唔可以过重，特别嗰啲冇镶死喺地板又或者系长嘅文件柜，因为如果上层摆得太多重物，嗰啲咩啊，肥上就瘦下，个柜好容易会失平衡，成个柜跌落嚟。你话砸到田秘书个柜都伤啦，我哋亦都会受伤噶嘛，系咪？ 啊，老板啊，你记得头先你讲唔可以肥上瘦下喎、 啊，吓、啊啊， 你而家财政年度你记住啦噃吓。 唔系啊，唔紧要啊，我体重永远都瘦，你永远都肥嘅 ，OK 噶。 哦，咪住先，不过你有同我讲咁多呢啲嘢咩？点解我唔觉嘅？ 甜甜姐姐，咁麻烦你咧，就将重嘅文件同埋易打烂嘅嘢就攞翻落嚟啦，摆喺文件柜嘅下层啦。 我以为你叫我二打六啊，原来二打烂。OK， 啊，咁大工程， 俊林唔好意思，真系佢好中意讲呢啲嘢噶。 唔系有排做啊，不过既然系林林你叫我嘅，我都会照做嘅。 诶、嗯，点解你啲电线咁旧嘅？ 我啲电线旧，哎，你知唔知啊？即系旧嘅咧，就唔等于唔用得着嘅。佢可以服务到大家最后一刻噶嘛，系咪先？到真系烂咗啦，唔用得啦，先攞去换。既环保又悭钱，呢个系我哋公司一向秉持嘅。又如果唔系，我哋生意点会蒸蒸日上啊？ 系冇错，田秘书。 咩啊？ 不过我平时见你嗰啲手袋啦、衫裤鞋袜啦、手机啦，除咗你个样子之外咧吓，只要旧少少你都换噶啦。 老板你真系有留意我，我都知道你一向留嘅。不过我而家有林林。 其实你究竟系叫林林啊、俊林啊定 Michael 啊？林林咯，系你。 我哋好似有三个朋友一齐出现。我话你听，office 啲电线旧成咁，你都冇走去换。 啊、 你不是帮我悭钱，你是 office 里面埋下一个一个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计时炸弹。 我冇啊！ 你严重威胁我和呢度做嘢的每一个同事。 我冇啊，曾老板， 你系冇换咯， 屈我先得。 你真系冇换到， 使乜讲得咁夸张？ 我都觉得写稿嗰个太夸张。 我都咁啊，真系强烈谴责佢啊！ 系啊，冇错。 系啊，到你啦。 啲电线同埋电器设备咧，应该定期揾注册嘅电业工程人员检查同埋保养噶。如果发现电器设备已经有损烂，例如出烟啦、有火花啦，或者有漏电嘅情况，就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同埋咧向雇主报告任何有损坏或者系故障嘅情况。 我有同曾老板讲噶，佢真系好似我咁又系咧咩啊发耳盲啊，佢都系咁啫嘛。 收声。我要跟你说 什么、啊、 要挂一个牌在你的桌子不得使用啊。还要留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来修理。如果不是呢后果自负，这些钱不肯得的。 哦，好啦，你是老板，你出粮给我，你说什么就什么咯。啊，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吩咐的要执啊要改啊要成啊。 嗯，那我建议你将部影印机搬开一点了。 吓，做咩要搬开个影印机啊？个影印机系我个朋友嚟噶，总有一间要喺附近噶嘛。同埋你唔系要我着住个斗笠踭嘅鞋行来行去啊嘛？或者我将我张台搬去影印机附近？ 但系我觉得影印机应该放喺通风嘅地方噶。 咩通风唔通风啫？通气唔通气咋嘛？咩啊？点解啊？影印机啫，方便咪系咯。 我冇谂过人哋话靓嗰啲先至唔用脑嘅啫，你唔靓都唔用脑嘅真系。 老板 你 用影印机有机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和有害气体，这里又不够通风，你一日对住它八个钟、啊、不过要计算你吞泡了六个钟，其实只有两个钟，你不怕的吗？ 两 钟仔真系唔系好惊嘅。你讲到有害气体，系人都惊啦。啊，咁好啦，我晏啲揾同事帮手一齐搬去一个通风嘅位置，搬出去门口啦。咁我就唔使以后唔使影印啦。 嗱，就咁啦，我啦，田秘书啦，俊林啦 ，Michael 啦，林林啦，一齐去搬啦。好冇？ 哦，好啊，好有人帮手搬就更好啦。 加埋有五个人，我哋唔惊啊。好啦，我哋一齐搬啦。 仲有七月鬼节啦，老板你唔好吓我啊！ 办公室工作上安心，潜在危险你要睇真。我系 Michael 黄俊林。 另外咧，如果有一啲啊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咧，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系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再三偷看。 王俊霖呢首歌叫做《分开纪念日》啊，咁啊一号戒备信号都一齐走咗啦。 我哋今日有一个可见到我哋有比较远视嘅睇法， 系啊， 即系第一首歌我哋播《再见杨柳》嘛，我哋知道要同佢讲拜拜噶啦。 做得好， 杨柳走咗啦，所以而家咧就净系仲有啊呢个雷暴警告啊，跟住我哋嘅就会到今日晏昼嘅一点半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嗰阵九十年代嘅除劲到隔篱街都闻到啦。 狂风给我吹，恋爱永远告吹，不要勉强再追，我只说我送你归去。如果这份爱早已被判是死罪，情愿我一个别去，没你的欢聚，情感的废墟一世跌进禁区，跟你试过争取，可惜结局却流下眼泪。曾天生一 董哲遇上九十年代的编曲，电钢琴、电子鼓、升 key， 加上歌词入面的痴心、禁区、热吻等等的字眼，化身做典型失恋男的他，亦都同时向九十年代的失恋情歌致敬。 心的废墟一切跌进禁区，跟你试过争取，可惜结局却流下眼泪。 作曲阿 Bird， 填词有黄伟文啊，编曲黄双俊，监制系麦俊龙加上黄双俊。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有 Juno 嘅《情感的废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我哋耐唔時咧見到咧呢啲嘅社交平台上面咧都會有幾多嘅專業，就講到咧唔同各行各業啊，佢哋都會遇到一啲咧即係幾困難或者即係唔係啊話咁都會發生嘅事咁樣啊嘛。 例如咧對外啊定係對內嘅先？ 對內對外都有嘅。譬如今次咧就講診所， 係 有一個嘅專業咧就專係講咧就係喺診所佢 發生嘅事 裏面發生嘅事。呢一單咧都真係幾奇聞嘅。如果我就咁問你哋兩位，去診所會做咩啊？ 登记啦， 系啦，会登记啦， 系啊，度高磅重啦， 系啦， 量血压啦，睇下你有冇发烧啦。 其实简单啲就得噶啦，去诊所通常都系三个字系咩啊？ 睇医生咯， 系咯，系啦，最终通常都系睇医生嘅啫，系咪？ 咁你头先问呢个问题，我哋觉得好多位如，所以咪唔答你呢个问题嘅，就系讲其他嘢咯。 原来唔系 诊所做咩啊？ 你冇错噶，你冇错噶，但系人哋以为睇医生好正常啊，咁咪登记咯，咪攞药咯，系咪？ 系啊， 但系原来唔一定噶， 即系诊所唔一定系睇医生去登记攞。 会做咗啲乜嘢咧？ 我知 嚟 去诊所可以系一个休息嘅地方， 唔系 去诊所可以攞一杯免费嘅水饮， 嗯， 去诊所可以度一个免费嘅磅。 你真系咁无聊去做嘢？ 唔系即系唔讲啊！咁你要谂下去诊所，如果唔系睇医生嘅，有咩做啊嘛？ 咁我就话呢个例子俾你知啦。话说有一位嘅朋友咧喺香港发生嘅吓，佢咧就去睇医生啦，入到去人哋间诊所度咧就会就即刻问啲护士姐姐咯，就问啦。医生响唔响度啊？咁样，咁护士姐姐好明显就会直接答佢咩噶啦？ 医生喺度啦， 系啊，你 出去食饭 嘅，系啦，系啦，系啦，系 咁。你系咪想睇医生啊？咁样， 医生四点钟翻， 系啦，系啦。跟住嗰个人咧就话：我唔系嚟睇医生噶，我有药噶啦。咁样， 咁跟住你话，咁你又问我医生喺咪度？ 系啦，系啦。咁佢就话医生系啦，佢系揾医生噶， 系咯， 但 佢 唔系睇医生，系啦，系啦。佢就话医生喺咪度啊？我有药噶啦，我唔系嚟睇医生噶。跟住个护士就问佢啦：咁你嚟诊所唔系睇医生，咁你嚟做咩嘅咧？佢就再答咯： 系啊， 唔系啊，我寻日睇咗啦，咁样，寻日睇咗， 好啊， 即系有啲大谂都扯唔埋嘅咁样。 医生翻嚟叫你复诊咩？又唔使、 啊，唔系啊，姑娘，我寻日都唔系嚟睇你呢个医生，不过我寻日睇咗医生，我寻日攞咗药噶啦。 哦，咁你又冇错、 啊，系啊， 佢寻日真系睇 A 医生，今日嗰系 B 医生嚟嘅。 唔系啊，我唔系喺你呢度睇医生噶，但我想嚟呢度揾你个医生啊。 哦，因为寻日你睇嗰个医生咧，觉得佢唔好， 拗晒头噶嘛，系咪？究竟咩对话啫？ 咦 ，OK，、啊、我听到、啊。 因为佢琴日 佢接到就 OK 嘅。 你琴日接到咩啊？ 因为佢琴日唔系佢琴日有睇医生，只不过佢唔系睇风骚医生，佢系睇神光医生。 系 咁，所以佢今日去觉得神光医生唔好咧，咁跟住佢睇风骚医生咯。 唔系 噶嘛？ 唔系，但系好似噶啦，好似噶啦。佢的而且确咧，琴日咧系睇咗个医生嘅，但系佢今次点解要嚟风骚医生呢一度？但系又唔系谂住睇下风骚医生咯。原来佢就同阿护士咁讲，唔系啊，我琴日咧个神光医生咧喺同一条街，你哋对面铺嗰度嚟噶。我今日咧想去再睇嗰个医生，但嗰个医生闩咗门啊！咁你都系做医生噶嘛？又嗰个对面个医务所又喺你对面，即系你实识佢噶啦。你可唔可以帮我 call 嗰个医生嚟？我想睇翻对面嗰个医生啊！ 做得好， 跟住个护士咧， 佢有逻辑噶啦， 系佢有逻辑噶， 佢有对噶嗱， 冇理由你哋对住门口， 对住马路， 会唔识对面个医生啩？我想睇翻嗰个医生啊！ 同埋你都系医护界嘅，系咪同一条街打对台系咪先啊？冇理由唔识噶。 阿田，你直情同佢一样嘅谂法啦，因为 果 然，因为个护 天之过人 啦，系啦，即系同一样嘅程度啊吓。因为个护士就 我咪混进噶， 系啦，阿护士咧就同佢解释就话，我哋真系唔识对面嗰、那个对面街个医生噶，跟住个男仔咧，即系就同阿田头先讲嘅一模一样啦。点会唔识啊？医生识好多人噶嘛，咁你哋都系医生嚟嘅啫嘛，做咩隔篱邻舍你哋都唔识噶咁样？你话同阿田头先讲翻说话系咪一模一样啊？真系。 咁我想问对嗰、那个护士会唔会话嗱，其实嗰度有个电话嘅，你就打翻个电话揾阿医生啦咁样。 嗱，我唔知道最后点啦，最后尾呢位男子咧就得唔到呢间铺头，话我真系。帮你唔到，不如你睇我哋呢个医生啦。 是啊是啊 那个男仔就话：对唔住，我要走啦咁啊。 好啦，听日见啦。 好啦， 拜 拜。